累积1496人死亡。新增的确诊病例中，467宗是社区感染，大部分来自首都圈。韩联社引述分析认为，以首都圈为中心的零星群组感染持续发酵，又担心临近农历新年假期，人员流动激增，可能导致疫情进一步传播扩散，防疫部门保持高度警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92点，跌45点，总成交金额264亿9千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60蚊，跌1蚊；快手392.4，系跌4.6；美团430.4，冇起跌；阿里巴巴259.2，跌2.8；康希诺生物408蚊，跌2蚊。港交所538蚊跌，系升4蚊。盈富基金30.14，跌1.2。保利协鑫能源3.73，升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723，瑞士法郎8.709，澳元5.986，加元6.104，新西兰元5.59，欧元9.396。每百日元兑港元7.41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离岸价是82.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76美元，卖出1838.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咧系正常噶。红隧的香港去九龙是畅通的，而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就车多，有个工程提一提你，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钦州街的中线就封闭的。另外旺角花墟有人流管理，现在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和太子道西支路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一段都是临时封闭的，咁揸车朋友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粉岭公路古洞上水，同埋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哇，好香啊！ 好好食啊！ 丰衣足食庆团圆。 崔洁彤，团年饭准备好未啊？ 年初一晚饭靠晒你。 开年饭买咗餸未？ 阿欧林慧白元浩，点解乜都叫我做嘅？ 因为你系崔神厨房咯。 都系钟哥最好，唔会乜嘢都叫我做。 就系钟哥叫噶。 一家庆团圆，记得整埋百合红豆沙汤圆。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一家人幸福团圆。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期前后要好多嘢注意噶，例如一定要收好嗰啲化。 我知道化妆品，如果被人偷晒咁点啊？ 唉，系化学品啊，要将佢哋放喺金属柜或者危险仓内啊。 最紧要系掹晒所有嘅， 掹晒所有面膜、眉毛、杂毛啦，放完假翻嚟仲要见人噶嘛。 唉，系掹晒电箱入面所有电器插头，确保电箱锁好啊。 你两个都系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前后倍留心，开工自然更安心。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要啊！ 老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系、hey, 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喎、 啊，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鹏仔你好多嗰啲红色衫咩？ 好中意你，已经有半个利是封着上身咯，今日唔错唔错， 系咪任秋啊？ 唔系咧，真系要着定噶啦、哦，都年三十啦，听日又过新年， 都系。 你啊，够烂咗个系咪红色口罩啊？ 系啊，仲有着咗红鞋添。 哎，我都有，我有红底啊。 系啊， 我呢件系红底红底衫嚟噶，系啊系啊，犀唔犀利？犀唔犀利？ 系 啊， 有呢个意识咧。 系啊，我比较内敛啲，我着喺个底度嘅咁样，即系今日都年三十啦，终于都。 真系咧，都会咧，即系觉得咧，希望诶，即系攞啲红色咧嚟令到自己开心下噶嘛。 冇错冇错，喂，大家有冇咧？即系临尾冲刺咧，去做 办年 货。系啊，其实临尾办年货咧，我今朝我已经觉得咧有个好嘅难 get 嘅真系。即系我哋中意扮鬼扮马，仲系中意扮年货， 扮咩都好， 系啦， 系啦，要扮下年货、 啊。我哋新年最中意 cosplay 咩角色啊？咩角色啊？就系扮年货啦。 我琴日都有扮呢一个角色啊。琴日 系啊，你琴日做啲咩？讲下听下先。 我琴日就即系特登咧，我都系教啱咧，问一啲先至去攞嗰啲萝卜糕啊，买现成嗰啲嘅。 系 咁，我就帮衬一间公司啦。咁然之后就。昨日收工嘅时候就去攞咯。 哎呀，你做乜自己去买呀、啊、你？ 哦、你唔使谂喎，我嗰啲萝卜糕我妈帮我整嗰啲，我一定食晒。 你点解系啦？你点解唔试下咧？甚至喺一个礼拜前咧，就每日不停讲话啊！你话有萝卜糕食就好咯、嗯、啊！ 但我真系有同事阿妈即系分享。俾埋我都有份食噶喎， 系咯系咯，有咯，喂， 系啊，胡太啊， 系咯， 好好的， 我就正想话胡妈妈咧，佢即系 胡妈妈， 佢又有种啊，咩都有啲噶， 系啊，好嘅，今年 有种食啦， 你梗系冇啦， 萝卜糕啦， 你有冇喺阿胡生面前有冇啲温柔啲嘅语气啊？ 我有多谢阿 Tie 噶嘛，阿 Tie 听风骚噶喎， 打翻礼俾佢噶， 系啊，你都会系嘛？ 会砸翻噶， 我又冇， 系咯，你会砸，你会砸落去咯，你砸死佢啊！真系， 哎呀，你有开工利是噶嘛？听日， 我咧，我琴日标美会啊。即系咧，嗰、那个团年饭咧个重担咧，即系我老婆所托非人就交咗俾我去做啦。 好、 哦，结果咧我就琴日先发觉系、哦，都唔记得咗你要订啲嘢咁样。 你讲今晚嘅团年饭， 今晚啊，今晚啊，系啊，咁我琴日嘅时候， 我觉得唔休做啦，系嘛？ 唔系， 唔使担心，即系话琴日咁问佢订。 唔系啊，你铺话法 系啊， 真系好旺啊！我琴日晏即系喺收工嘅时候黄昏咧，出到去尖沙咀度攞糕咧。 哇，淨係睇啊嗰啲嘅等的士嘅人龍啊，同埋 call 極都冇的士福啊，你又知幾旺場啊？ 啊邊頭啊？你個你琴日嗰個 係 尖沙咀嗰度，哦，即係好係多啊！其實都開始多人。我琴日咧，我點樣都知道呢個標美會咧都遲咗咧，同埋代表佢旺咧，咁我就諗住都係揀盤菜啦。跟住我老婆已經咧，即係俾咗好凌厲嘅眼神我。你今日訂聽日嘅盤菜？你肯定你订到，跟住我放心交俾我，哇手都震埋，跟住我即刻咧系啦，上网揾啦，有噶、哦，咁但系咧好多都写住话咧，即系最少要即系一日前都有， 哦有一日前啊， 但系咧、 okay, 如果你用 你算唔算一日前啊？ 但系如果你用电脑嚟落单嘅话咧，我已经唔算一日前啦、 哦， 我嘅一日前咧我就要订到咧年初一先有啦咁样，咁、 哦、 但系佢 好、 哦，系啦佢好、哦，佢留翻一个咧就话咧，如要即时落单， 我加钱 可以打电话，冇错，咁我即刻炸场打电话啦，我喂喂订翻个盘菜。先咁样，佢话你几时要啊？我话听日咧，佢话要加100元。 我加100元就解决多件事，加啦。 咁梗系啦， 真系 啊！ 老婆嗰个眼神， 挽回你喺屋企嘅地位啊！ 冇错冇错， 老婆个眼神何止100元？ 唔系，即系 冇订企啊，牛你！ 你谂下，如果咧喺公司咧，你叫我订呢啲物资嘅话咧，嗱呢铺真系大件事。 自己揞啦咩事？ 自己揞咗嚿水咯。 你自己责任，攞 唔到 budget， 系啊，即系旺啊！所以佢一听到佢就话：喂，如果你要听日攞嘅话咧，点都要加噶啦。咁样要加钱。 其实咧一向咧订呢啲咧都系三日前咧就最稳阵嘅。系。咁跟住咧就 三日啦，差唔多差唔多。 三日啦，有啲系即系我未话去订一啲咧，即系唔系传统嘅盘菜啦，跟住订咗其嗰啲餐咧，三日咯。咁今日但系唔送货就自己今日要去攞咯。 冇错冇错，系啊。 其实咧我都真系见到出面嘅市咧，嗰啲人流啦，街市咧，我想话俾你听，呢个礼拜咧 卖晒 嘢，日日都系旺场噶。 哦，咁咪好咯。 街市人流咯，想话俾你多个维园啊。 唔係，街市不嬲都拖 嘅，大家都守秩序，守翻嗰啲規矩噶嘛。 啊有，大家都有篤啦，咁啊同埋大家都有戴口罩啦，咁啊就算係密密麻麻，其實佢俾完錢就走噶啦嘛，即係佢唔會停留，即係個人流係流嘅，即係流動。 作為戴住口罩咧，講價咪麻煩咗嘅。 冇價講啊，而家講咩價？嚟曬鋪嘅廣告。 有貨賣俾你。 你即係嗰陣時要幾多斤啊？ 好嬲下喎！ 幾多斤龍蝦或者幾多斤菜就算 啦。即係就算你著到50件走過都冇價講嘅。 叔都唔得闲望你啊，佢就系见钱啫嘛。 即系你仲谂住同佢讲咧？有阿叔啊，走开啦！要咩啊？要鱼啊！ 头先嗰啲全部老细博噶啦，都系咁啦，讲价钱啦，讲 一啦。阿叔啊，阿叔啊，我老得仲多过你啊，冇博噶。唔系，我都觉得咧，街市咧，我好少去啦。咁你话讲价，我唔敢啦。我就知道咧，一个重地咧，就系嗰个果栏啊。果栏你真系唔使只有价讲啊！我怀疑你驻足望多两眼啊，你都冇位啦，已经。 我话早阵子我去咗啦，其实咧嗰陣時咧就仲未係新年嘅咁啊， 買咩車厘子啊？ 我買車厘子，即係其實好多嘅，即係車厘子啦，嗰啲叫西班牙齒啊， 係係有有有係， 咁啊 硬啲噶嘛，嗰只係， 同埋嗰個日本嘅越南蘋果啊， 玉林啊， 買 手持啊， 係咪啦？ 越 啊， 佢 個越唔知越咩嘅蘋果啦，即係同佢而家大賣嘅都係咩越橙啊嗰啲咁樣啦嚇，仲有金奇異果嗰啲。咁咧其實咧早陣子只係早可能一個禮拜到咧，佢係譬如明明50元賣10個啦，佢係 加價而家， 唔係啊，佢會50元11個俾你啦。 哦，送多個啊？ 係啊，但係當然啦，呢一個禮拜佢絕對唔會有呢件事 啦。係啊，我相信如果咧我琴日就冇去果欄。但我如果根据我上年的情况我想差不多了。他呢譬如说那年我看到他卖车厘子你直接走过那个头道你想望下企咋？唔得啦！你最好咧就拎定钱嚟行到埋去咧。 我哋咁话， 你若要唔要咧，你就唔好阻住啲人啦。你仲谂住话咩靓唔靓啊？靓你条命啊！真系全部都靓啊！ 仲要系唔准掂，唔准拣，你要几个我即刻执俾你。 系啦，嗱，即系今年我冇去，但我相信咧，虽不重要不远，应该会更加旺。 系啊，同埋早两日咧去咗行个摩士嘅花市啦，叫做哇冷清到一个点咧，净系啊 花市反而就 花市真系 有人流管制啊嘛，佢又 其实所谓嘅人流，我嗰日系晏昼可能4-5点钟去嘅，咁啊真系人流实在太少啦。咁啊，但系嗰铁马咧，即系嗰啲叫集住人龙嗰啲马咧，就超劲多。 系 咁啊，场内个摊档咧又超劲少，所以咧其实对比咧。即係對比，其實嗰個畫面係好搞笑嘅。一邊咧，即係嗰啲叫欄杆好多，佢預咗好似好多人去排隊咁樣，但係個場內裡面咧都冇乜攤檔。咁我其實我點樣咧，要使唔使咁多人去做呢件事？ 所以咪好闊落咯。 系嘅，自由度空间好大噶，同埋 你觉得好攰啦，会 你又阔落又 舒 服，系啊。嗱，总之最后冲刺啦！你今日去买花又好， 我今日花去冇办法啦。 你仲要买盆菜嘅，如果唔知道即日再即日嘅话， 我加两百，加两百， 加两百啦。最紧要咩？今日一家团圆吓。 期望你看看我，注视我目光，触摸你耳朵暖眼光，吸烟进心情那走廊，在你的心灵探访，轻抚心里希望。 先你个月满普佳人先啦，佢系女方啊吓，嗱再嚟咧同大家提一提啦，你估咧如果我哋真系要新年送礼物嘅话咧， 嗯， 你知唔知今年新年送咩最开心、最安心？ 哦，送嗰个检测包， 唔系 快速测， 都唔系、 哦、送阴性嗰个结果， 唔系 咩啊？ 今年新年要送礼，送礼，哇！你啲指甲做咩全部染晒车厘子嗰啲汁咁样啊？ 啊，田振凡真系。 佢打断咗我思路啊！今日桂花田哥个手指甲咧系车厘子颜色嚟噶， 咁咪同佢口罩 衬 咗色咯。 哎呀，佢好恐怖啊！所以你直情见到佢有十只。 你想要边只手指啊？边好恐怖啊？ 佢有十只塔斯曼尼亚喺个手指度啊！而家 慢慢选。 你真系好夸张喎！你呢只真系叫车厘子色啊？ 酒红色嘅其实。 酒红哇，犀利喎！咦，你今日系 咩啊？ 考人 新年啊！ 考人一身平安。 送塊鏡俾佢啦， 系啊，唔使啦，佢望住我哋，佢咪知道我反應係點咯，真係。 係 啦， 大家唔 話 啦。 係啊，靚靚，係啦，嗱，送咩啊？送手機。 送手機。 送手機。 哦，係啊， 唔係送重機，係送手機。 即係咁樣啦，咁啊，見仁見智咧，嗰個手機係咪即係個個需要咧？咁 需要。 有啲人唔需要噶嘛，覺得我覺得都安心噶嘛。 哦，都得。不過如果你多部嘅話咧，你就更安心咯。係啊，因為咧嗱，即係隨住而家咧，政府就會放寬咧，就話如果人日之後啊，初七之後咧，佢話如果疫情咧就受到控制啦，咁咧佢就會推出呢個咧即係放寬嘅措施，可以俾你咧逐步就放寬，譬如話四人一台啊， 係啊， 十人 十 點鐘之後都十點前啦咁樣， 處所又可以開放翻 係 咪？ 係啦，譬如嗰啲美容健身 啊 嗰啲咧，我最想去揼啦，揼咗好耐啦，真係。不過佢有個前提嘅，佢就希望咧就話你哋要 do 嗰個安心出行呢個 app 咁樣。嗱，佢仲有兩款嘅，佢話咧如果咧有人真係未能夠 do 到呢個安心出行咧，咁你如果你嗰日唔記得打電話，咁你係咪冇得食飯先？係啦，佢話你可以登記資料嘅。咁样啦，咁所以咧，先讲第一个咧，点解话可能啲人会想喺农历新年收到个电话咧？因为有啲人啊冇办法， 佢咧就真系咧对好多即系数码嘅嘢咧都唔信任嘅。佢、 嗯、 最想咧就系话喂，我俾得越少资料越好啊！即系我唔系话你攞我 低嗰啲咩数码足迹啊？ 系啦，佢唔系话惊你攞我啲咩，我惊俾人偷咁都唔好啦。咁、 嗯、 于是乎咧， 即系佢哋其实都有时咧啊。都嗰一個咧就叫自安心，但係被篤嗰個咧覺得唔係我安心。係 啦，咁 總有一啲咁嘅人。 有啲人係咁嘅諗法嘅。 唔係，同埋因為佢個 Apps 咧，佢要求攞你嘅權限咧係真係有啲多嘅。譬如佢會要攞埋你手機裏邊相簿啊，同埋影片嗰個叫做儲存位置咧。 咩啊？咁我裏邊可以 say no 嘅咩？ 唔可以啊！ 佢唔可以 deny 嘅。 唔緊唔得啦。咩叫攞你嘅權限就係咁解啊嘛？ 咩即 係 咁 揀㗎嘛？ 冇得有一揀 yes or no 咯。 咁咪 no 咯。 咁 no 你咪冇得裝咯。 哦，系啊， 傻猪嚟噶，你两个真系都唔知 而家。我即系安装嘅时候系咁样。 咁梗系啦，如果唔系使乜谂啫，啲人。 哦， 系啊，嗱， 咁我又 anyway， 我装咗噶啦。 系啊，唔紧要啊，嗱，有啲人装咗啦，咁有啲人咧，佢唔系惊你会攞啲资料嚟做咩，佢好惊就话会唔会俾人哋偷到啦、 嗯。 所以咧，有啲人咧，佢嗰个建议就系话，即系咁样，你照 do。咁你都要真名实姓啊，话俾人听你姓甚名谁啊？但係咁、 哦、 你部机里面呢就唔好影相啦，即係你嗰啲好私隐嗰啲呢，哇你同佢揽住冇着衫呢，即係隻狗啊，係啦，咁嗰啲相就 早啦，成日揽住摸嚟嘅，嘴嚟嘴去嗰啲， 係啦，咁嗰啲就唔好啦，咁你唔即係费事俾人哋唔知点泄漏咗上去㗎嘛， 即係整一个清水格局， 冇错，俗称斋机，咁、 嗯、 呢於是乎大家就不停喺度揾呢，首先呢佢哋就话一定係买 Android 嗰啲系统嘅，因为 Android 嗰啲有平机。 哦、 如果你买你哋嗰啲啊，咁诶，嗰啲生果嗰啲， 屋企有旧款嗰啲冇抌冇抌到嘅，咪可以攞翻出嚟用咯。 哦、可以嘅，不过你咪睇下究竟佢仲 up 唔 update 啦。 同埋你仲你 delete 晒啲嘢啦，梗 系。唔系啊 ，delete 晒啲嘢，但系问题你部机可唔可以支援到嗰、那个诶？ 佢、 哦、 个系统咯， 应用 程式。系啊，有啲人就话2012年之后嘅都仲 OK 嘅。去到2012年嘅基款。 哦、oh, ,ok。 即係如果你嗰部係在2012年之前呢，佢就話你就要 check 啦咁樣。Oh, 我記得佢有個分嘢嘅。 哦、oh, 原來係咁樣㗎，要攞埋嗰啲相同埋咩通訊啊。 佢唔係唔係佢而家攞嘅就係你譬如話你相片啊，或者你影片嗰個功能啊，佢要可以呢就讀取埋你呢一個資料庫。 點解要佢就話咩嘅，佢又話淨係都係你嗰個電話號碼你究竟喺邊㗎嘛。 嗱其實又再分㗎喎，因為呢如果你認真研究呢，佢話如果你部机咧，你连武装 SIM 卡咧都得嘅， 哦，得 WiFi 啊， 系啊，你用 WiFi， 其实佢唔系要你电话号码嘅，佢只系需要咧，你部电话系可以同佢对外咧，即系 connect 到你， 嗯， 发到信息俾你听咧就知噶啦。咁所以咧，最即系有啲人可能好夸张咧，即系可能佢个人好不安啊，佢去到边都不安嘅，佢就话：，唔好啦，我咧就净系买部机， 我识 WiFi 噶，我唔开喎， 你唔开 WiFi 唔得。你唔係你點 contact 啊？有係啦，你仲要 我只用自己數據咯。 哦，咁你咪只要有 SIM 卡咯，傻豬，係啊。但係而家咧， 我 見 而家都係用緊 WiFi 冇 SIM 卡嘅一個平板同你睇緊。 冇錯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個人比較即係謹慎嘅話咧，可能你就要部齋機啦。咁啊，裏邊千祈唔好有太多相啦。 我係嗰啲謹慎嘅人，我咩都刪嘅，我咩都唔俾嗰啲 app 嘅。 咁你裝唔到咯。咁、 哦、 你入唔到餐廳㗎啦。啊，好啦，登記啊，大件事啦。 你可以登記啊。 登記乜嘢啊？ 唔係 登記乜嘢啊？ 登記咩身份證啊？ 你原始登記個 都係俾英文字母、身份證英文字母加頭三個數目電 話。嗱，而家咧我 唔可以抄曬㗎嘛。 我而家睇咗今日咧，我都未見到咧，究竟佢要你登記嘅時候咧係寫咩㗎？佢話嗱，包括電話姓名啊有啦，冇手機可以登記資料就係電話號碼啦、姓名啦、到訪日期啦咁樣。嗱，其實你諗翻多過你用 QR code 去 do 入去嘅。你用 QR code 點樣多過？ 因為如果你用 QR code 你去 do 嗰個安心出行嗰個碼咧，其實佢唔知道你叫咩名㗎。佢连电话号码都唔知噶，佢净系知道咗你记录低，然后有咩事咧，佢就咧再 send 个信息咧去你部手机度。但 系透过电脑先知啊嘛。 唔系，佢理论上你唔知道你嘅电话号码，因为头先话冇 SIM 卡都装得噶。但如果你登记嘅话反而你就要贡献一个电话号码出嚟。 哦， 所以你自己计啦。 嘿，咁啊电话号码啫。 哦，头先你又 咁 惊啫。 我边个知道我个电话系1872388啫？ 咁你都要写喂电话号码姓名喎。你要留个电话1872388桂花田。 系啊。 咁你有咩事佢先可以打嚟通知你噶嘛？ 写1872388，即系我。 哦，你博一个电话咁搵唔到你嘅，咁你又收唔到啦。 我有两个电话号码得唔得啊？又。 打。 唔系啊，的士大哥咁有成10个电话噶嘛。 系啊，咁你所以咪一样咯。 系啊系啊。 你一系就有部电话机，呢一系就。 张电话卡， okay, okay, 好， 系咪先？嗱，你话呢个新年系咪最至安心啊？送呢两礼物先。 咁啊，趁住假期学习下如何使用呢啲电话咯。 系啊，都开始要用噶啦。因为如果你话我哋以后要一个完整嘅叫做防疫足迹嘅话咧，咁都要话俾人听。嗱，我今日咧就去个粥粉面饭啊，咁样咯。 彭仔，你话你安咗，你有冇嘟过啊？咁样。 我争啲试过 do， 点知原来嗰、那个 又唔得， 嗰间餐厅唔系要我 do， 哦，即系唔使嘅， 佢、 哦、 要你做咩咁样？ 系即系啱啱一开始话 唔系间间装噶嘛， 再就我就装咗啦，梗系、 啊。 咦？咁我想话咁，即系话而家由之前话嗰啲食肆啊，总之嗰啲商店咧系可以自行安装。而家就應該間間都要安裝， 應該要噶啦，係啊，即係你如果你睇佢逐步咧，就大勢所趨嚟噶啦，咁、應該全部都要嘅。 嗱咁樣啦，即係自己了解清楚嗰個情況，咁樣你自己啊覺得想抄低資料咪俾人咪抄低咯，你想 do 咪 do 咯，咁即係任君選擇 嘅 啫。 係、麻煩啲嘅地方咧，就係嗰啲食肆員工啊，因為其實嗰啲老闆咧都嗌救命㗎。 我、都係啊，譬如一台四個人入去，唔該你等陣先，咁話今日大排長龍㗎啦，係咪啊？ 唔該 do 咗先，即係之後就。 即系之后点啊？你想点？ 咧除咗话系第时食物咧相机食先之外咧，就唔该手机嘟先啊！ 我 一定 系 噶， 都系咁样啊！ 系同埋佢话咧，如果小朋友咧冇手机啦，咁佢点入去餐厅食饭咧？佢话咁咧爸爸妈妈就可以帮佢嘟啦。 代 咁、但系如果唔系同爸爸，如果爸爸妈妈冇同佢一齐同行嘅、但系佢又系一个小学生，可能佢放学都想经过嗰啲餐厅， 唔得噶啦， 咁佢咪冇地方食饭， 抄低你 抄低 电话 咯， 系啊， 唯有咁啦。咁我哋都希望咧初七人日之后咧，人人都有公开有饭食啦。 好啊，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在当地星期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是拜登自去年11月赢得大选和上个月就职以来首次和中国领导人直接接触。白宫表示，拜登在农历新年来临之际向中国人民表达问候和良好祝愿。两国领导人就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和全球卫生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拜登在通话重申，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繁荣、健康和生活方式，以及维护印太的自由开放。拜登又强调，他对北京采取不公平的经济措施，同埋对香港和新疆等问题表达关切。路透社报道，今次亦都是习近平自去年三月和前总统特朗普通话以来，和美国总统的首次通话。政府早前要求所有公务员宣誓或者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和对特区政府负责。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被问到宣誓有没有追诉力，追究公务员签署声明前的行为。他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要视乎有没有涉及违法或者违规的行为，强调现时已经有机制跟进。至于会不会主动作出检视或者收到投诉之后跟进，聂德权说如果收到投诉，要视乎涉及的课题和资料，会按一贯的机制处理。当局不会因为签署声明或者宣誓而有新做法，但如果有关的行为经传媒广泛报道引起质疑，当局相信当局都是会跟进。他又说，公务员有责任就工作提出不同的意见，从而制定最合适的政策措施，但他认为言论和表达自由并不是无界线。负责统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被问到，会不会强制某类人士接种疫苗，例如老师或者院舍员工等。聂德权说，政府会做好疫苗接种计划，但是不是接种是个人决定，每名接受疫苗注射的人都应该清楚并在自愿的情况下接种。 他预计市民日后接种了疫苗，控疫的安排相信同今时今日的措施会有分别。他又说，假如日后院舍所有人都接种了疫苗，屋企人亦都接种，相信风险就会大大减低。专家可以从科学实证去评估具体情况，从而向政府提出建议，可以在哪一些措施上有空间作出调整。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昨日开会，决定要求科兴再提交疫苗额外数据，委员会两星期之后再开会审视。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专家委员会将会再审视有关的数据，如果认为合适就会向局方建议，当局会尽快认证作紧急使用。对于世卫要在下个月才审批科兴疫苗，而科兴的数据亦都未在医学期刊刊登，陈肇始说，专家昨日已经作解释，委员会内多名专家审视的数据和将会刊登的数据是一样，政府相信专家委员会的建议。他又说，政府已经密锣紧鼓准备疫苗接种工作，包括18区接种中心和私家医生等的安排。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84点，跌54点，总成交金额424亿7,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52.5跌8.5，快手394.8跌2.2，美团431元升6毫，阿里巴巴258.8跌3.2，保利协鑫能源3.82升2.4，港交所533元跌1.5，盈富基金30.12系跌1.4，康希诺生物415元升5元，平安好医生112.2升6.5，小米集团27.7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62，瑞士法郎0.89，加元1.271，人民币6.433，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68美元，卖出1,83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只是、入口那里多车少少。九龙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繁忙少少。九龙区路面方面呢，长沙环道啊，咁近住钦州街嗰度呢，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钦州街段嘅中线係要临时封闭㗎。咁至于一啲临时嘅交通安排呢，都提下大家。咁观塘嘅佳廉道係临时封闭，佳廉道一带嘅停车位啦，同埋过海的士站呢係暂停使用。将军澳嘅运龙路所有嘅停车位咧系停用嘅，花墟嗰边咧就有人流嘅管理措施。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粉岭公路古洞去上水、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一个人搞唔搞得掂啊？ 营地经理打电话嚟，佢要我咧即刻去射箭场嗰边啊！呢度咧要暂时交俾你啦。 我唔得噶， 俾啲信心自己，你得嘅。 由林欣彤饰演嘅 Lorraine， 搞唔搞得掂营地班小朋友？ 留意由劳工处展翅升建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仪、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一同展翅。 有冇人帮到我哋啊？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免，还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啦。 CIBS 读万卷书，不如听香港文学属三幺二之新生代小说作家 担凳仔，倾下偈，作家分享有声好书多面睇。 没有墙壁的课室，少数族裔讲述他们的教育故事。 I don't know any other way of being except being a minority. Being a minority in Hong Kong compared to being somewhere else. The biggest struggle is language.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点解年三十咁重要呢？因为有个餐团年饭啊嘛，团年嘅重要啊，亦都系因为一家人齐齐整整走去咧开饭食。咁你话啦，如果你好耐都冇翻屋企嘅，呢个团年饭咧系咪更加觉得珍贵呢？吓？嗱，呢度有一單咧，的確係好耐冇翻屋企，所以發生嘅悲劇新聞嚟㗎嚇。可能你話喂喜慶日子講呢啲做咩啊？喂，就係要提醒你啊，你都唔想咧自己會有呢啲遺憾㗎。話說咧，呢個新聞係發生喺馬來西亞嘅，佢就話啦，有一個義工咧就揭發咗一個咧真係陰公嘅新聞啊。佢就話呢個義工咧經常都會探訪咧一對老夫婦嘅，咁啊佢就發現啊，其實都係佢哋兩個自己喺度住啦。咁啊點知咧，佢早幾日咧再上去探呢一對夫婦嘅時候咧，就發現咦？淨係見到婆婆啫，咁但係咧個公公咧就唔見咗啦，咁去咗邊度咧？咁原來咧佢就話啦，佢嗰個即係老人家咧就已經喺佢浴室裏面咧，倒閉咗咯，唔喺床，唔喺地方，就喺個浴室度倒閉咗。佢話咧當時咧佢都唔敢通知呢、這個即係話俾嗰個老婦人聽，佢就淨係咧安撫咗佢坐低之後咧就叫咗即係白車入去。咁啊呢個當然已經係第一個悲劇啦。咁啊個義工就透露啦。其实呢一对夫妻咧就有仔女嘅，不过咧就好少过嚟探佢啦。佢话咧个即系老人家咧就行动不便，婆婆自己都系嘅吓。佢就话唯一可以做嘅咧靠咩咧，就系靠咧佢哋嘅细佬啊。咁你谂下，佢老人家都咁大咯，咁个细佬咪即系同佢差唔多，即系话咧靠另外一个老人家咧每个礼拜咧嚟探佢，就带啲食物。好啦。你话呢个已经系悲剧咧，又唔止，因为咧即系当佢去嗰、那个即系呢个义工啊，佢就去同佢嗰啲即系家人通知佢啦，因为佢有个女嘅，佢就话喂喂喂，你知唔知你爸爸走咗啦咁样？咁佢个女咧竟然同佢讲话，哦，我已经安排咗咧，即系嗰啲长生店嗰啲人去啦，咁马来西亚都有呢啲丧葬服务噶嘛，佢我已经通知咗佢哋去啦，我而家仲喺公司忙紧，行唔开啊！哇！呢下咧就令到嗰个义工咧醒个呆咗啊！佢话唔系啊嘛，佢话两个老人家养大你，点知佢已经走咗啦？个仔女竟然一句话我好忙啊，我而家落唔到嚟啦，咁样就算数。哇、啊！即系个义工咧同佢非亲非故咧，但系佢都会有呢种咁样嘅感怀身世咁样。佢当然就即系提出一个好大嘅感慨啦。佢就话点解会咁样噶？咁当然好多人呢都有即係另外嘅一啲评语嘅，有啲网民就话咁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哋系咪都可以呢即係唔好咁快判断佢呢，系咪佢真係为生计所逼，可能系即係好难受呢咁样。但我都无论如何呢，即係如果你至亲离世呢，你竟然同佢讲话喂我而家好忙，我系咁先啦，咁我諗都真系咁先㗎啦。咁有网民咧就讲咗句说话咧，我觉得都非常认同嘅。佢话啊，以前啲父母咧可以一对父母咧就养大十个仔女，不过咧而家就会发展成为咧十个仔女咧都不能够供养翻一对父母。 唉，所以呢个就真係喺呢即係新年时节呢，点解要讲呢啲新闻好似好大吉利事呢，真係想提返醒你一件事。团圆呢係好重要㗎，多啲返屋企呢就要睇下你自己嘅老人家，因为唔係淨係出咗家食饭㗎嘛，你真係要回家呢常回家看看㗎。豪仔要介绍呢个 channel 呢，其实就係、是、我好多时候呢每年都会推介一首呢即係内地嘅一首歌曲嚟㗎。咁呢首歌呢每年喺即係佢哋嗰啲春节联欢晚会呢都会播㗎。但我係觉得呢你无论即係点样嘅心情呢，你都应该听下呢首歌。佢呢隻歌就叫做常回家看看。佢里面嘅歌词呢就真係讲中咗呢好多父母嘅嗰啲心声呢，即係我又简单讲两句啦。佢呢个 MV 里面呢佢就话啊，即係妈妈呢就准备咗一啲呢所谓嘅劳道啊，即係话呢要同你有啲叮嘱俾你啦。啊，爸爸呢就张罗咗一桌好饭。咁呢佢就唔系要你返嚟有啲咩贡献。不过咧就想你翻嚟睇睇，陪陪佢哋就够噶啦。哇，所以咧，即系每一次咧呢啲歌唱嘅时候咧，你都会感受到一种嘅即系啊莫名嘅感动嘅。咁啊都可以准备呢、这个MV 摆喺我哋嘅网上面。咁啊，今日年三十，希望你都可以常回家看看咯。瞬间看 channel， 哎呀，我哋好挂住你啊！我哋呢位长者，我哋好耐都冇可以亲自咁样接触，面对面咁样轻抚你的面啊！隔住个荧光幕，我哋同你再拜多个早年，恭喜你情尽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身壮力健，利是常派啊！ 哎呀，真系有心嘅啫，啲后生仔吓，阿曾志豪真系想搣我面珠灯咧。啊，迟早嘅事啊，你迟早实见到我喺希你面前出现啊，吓，好快嘅啫。 我要你嘟咗个安心出行先俾你入嚟嘅。 啊，我喺出边等你咯，真系啊。喂，我想有一个好令人兴奋又好震撼嘅消息呢要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啊。呢、这个呢就係、是、我彭仔今朝呢呢、这个瞬间看 channel 呢哇发现一个非常之令人震惊嘅消息。係好事嚟㗎吓，唔係唔好事嚟㗎。咩咁好事啊，我见到呢喺网络上面呢有一个嘅短片呢係叫做Jackie 张慈善音乐会啊，系咪听到都觉得震撼啊？都未睇系咪 ？Jackie 张、哦，其实好多人姓张又叫 Jackie 噶，唔好以为一定系张学友先得噶。系边个呢？系张如成啊！系啊，亚洲神童张如成啊，佢而家个英文名叫 Jackie、哦。啊！即系之前都唔知佢叫 Jackie 啊！咁啊，呢一个咧其实就是一个娱乐新闻嚟嘅。咁就话咧，33岁嘅亚洲神童啊，佢出道20年啦，家阵咧巨龙在演。咁啊，张如成咧举行网上 Jackie 张慈善音乐会。咁哇，喺咁震撼嘅消息，即系因为我咧彭仔即系多年前啊。在做呢个采访嘅时候呢都曾经呢去过张如成嘅学校嗰处呢就同佢做咗个个人专访嘅。当其时呢佢亲爱嘅妈妈呢仲喺侧边呢系陪伴住，经常都会问啊阿如成啊要唔要饮水啊，阿如成啊就什么什么咁样。所以我呢都仲系好有嗰种亲切感。咁啊，嗱嗱声揾下啦，网上边系咪应该有呢一个嘅慈善音乐会嘅短片睇咧？果然系、哦，嗱有一个 channel 咧叫做 Sun King S U N Sun 啦 ，King K I N G 啦吓。咁呢个 Sun King 咧就有一条短片咧，就系、是、叫做 Jackie 张亚洲神童张如成慈善音乐会，一日前铺上网嘅啫。好啦，呢条片一揿入去，得十几分钟。不过头五分钟呢就已经是一位先生呢讲嘢。咁嗰位呢是教阿如成呢唱歌嘅许老师。咁佢呢就用咗头五分钟呢就喺个录音室嗰度呢自己就介绍返同埋呼吁大家支持阿如成呢一个嘅慈善音乐会咁嘅，同埋讲佢嘅人品几好几好咁啦。咁之后接住落嚟嘅呢啊你以为系咪演唱会开始啦咁。係呀係呀，不过呢其实是两个 MV 嚟嘅啫，即系 第一呢就是先播了一隻叫做路上的歌，接住呢就播一隻叫中国的巨龙的歌，但其实就两个 MV 呢就是接连这样播出，咁就是一个音乐会啦。我以为是真的有个场地啊，然之后有啲观众嗰一种啫。咁喺呢两首嘅 MV 入面呢，都可以呢满足到大家呢对于张如成嗰种嘅热切期待嘅，因为佢真係呢在歌在舞咁样呢一个人呢好落力咁去表演俾大家睇。咁当中呢有佢好拿手嘅十字步啦，亦都有两手揈揈嗰啲嘅大动作嘅舞步啦。咁兼且呢佢都好趁住我哋农历新年啊就嚟到啦，咁所以呢都係着一啲呢红当当嘅衫嘅。不过彭仔呢会特别呢係欣赏佢第二个 MV 当中呢，就除咗话有一啲呢陪衬嘅有成30-50个嘅小朋友喺度呢摇旗呐喊啦，又有呢唔知点解有10个大叔呢着住啲红色衫，好似嗰啲义勇军啊，定係以前唔知咩明朝嗰啲咁样嘅古装咁样嘅衫呢，就喺度揈旗嘅。但係最特别呢就係、个 MV 入面呢有两个乐手，一男一女，年纪呢差好远嘅，但係神情呆滞，但係又冇弹到个吉他嘅，就係孭住嘅啫，咁唔知佢想点嘅。咁总括嚟讲呢，呢一个嘅网上发现嘅呢个张如成嘅慈善音乐会嘅短片呢实在太震撼啦，即係彭仔自己都久久不能平复啊。咁所以我呢决定呢都係要俾双手揿住块面表示震惊嘅 emoji 有5个俾如成啊。唔知道桂花田晓唔晓啊张如成一两首脍炙人口嘅经典歌呢？如果系嘅，都不妨唱两句嚟听下。 我们约定了你，爱要爱到北京，北京爱你生活。 系啊，一阵睇下有冇时间去听下。嗱，今日年三十晚啦，一家人开开心心坐埋一齐咧，食个团年饭。食完饭之后，嗰碗啊代表住团团圆圆嘅汤圆就真系唔少得啦。嗱，汤圆咧真系咧系大时大节咧必食嘅甜品啊。嗱，中秋啦、冬至啊、团年啊、新年啊、开年啊、元宵咧都会食佢噶。嗱，呢粒小即系呢粒小粉团咧有馅噶啦，咁啊相传咧喺呢个宋朝时期咧喺明州咧，即系而家嘅宁波市啊，宁波汤圆出名系嘛，就系佢哋已经开始流行用黑芝麻啦、猪油啦同埋砂糖做馅啦，再包住嗰个糯米粉咧就放入个汤放入个滚水度滚佢嘅，咁啊当熟咗嘅时候咧就会浮上面，所以咧有啲人咧叫汤圆咧做浮圆子嘅，咁喺明朝咧就有样甜点咧就叫元宵，佢同汤圆咧差唔多噶，不过就会用咗核桃啦、白糖啦做馅啦，去到袁世凯啊做统领之下咧，就将元宵咧就改为汤圆啊。咁点解啊？元宵元宵，咁啊即系消灭袁世凯系咪？咪所以想死咩系咪啊？所以咧就不论即系有啲人咧就会古时人咧就会喺冬天唔系冬至啦，新年咧就食汤圆啦，元宵节咧就会食元宵嘅，系会有啲咁嘅分别嘅咁样啦。但系点都好，都系希望大家咧，汤圆咧呢个寓意咧都系团团圆圆，逢年过节咧都会食嘅。啊，呢排咧去街市咧见得最多啦，就系白萝卜啦、面粉啦，同埋糯米粉啊。咁有好多家庭咧都会自家咧买料咧去整啊。唔知你个方法有冇大不同咧？咁网上面咧有啲人咧就分享咗一啲古人做呢个汤圆嘅方法咯。佢今日咧阿癫西小哥 channel 咧佢有个叫做七彩红糖汤圆方法，嗱好靓嘅整出嚟，不过咧就真系有啲功夫嘅。首先你要将糯米咧就浸软啦，浸软之后咧再加适当嘅水咧就磨浆，系啦，佢由米开始嘅，就唔系由个包粉开始嘅。咁啊之后再将米咧就放入一个果袋里面咧扎紧佢咧，跟住用石头咧或者重物咧就压实。点解啊？因为将啲水咧就逼晒出嚟，跟住咧就形成一个生粉块系硬晒嘅。又或者系将佢吊起生晒之后就准备呢就其他新鲜食材啦。咁剛才讲咗呢有七彩红糖㗎嘛，咩嚟嘅呢？佢就 原來咧就佢啊就用呢啲紅蘿蔔啦、紫薯啦、菠菜啦、紅色嘅紅肉嘅火龍果啦，就做嗰啲顏色嘅天然材料啊。咁啊，跟住咧仲有其他色嘅喎，咁樣係點樣呢？原來紫薯加檸檬汁就會變紅色。再加梳打粉咧，就会变蓝色嘅、哦。哇，呢、這个真系咧学到嘢啦。仲有咧，佢就会整埋啲芝麻啦、生花生啦，做馅料整出嚟咧，即系个效果系真系好靓好靓嘅。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试下整下啲不同嘅天然色素嘅皮咧？咁啊，可以学习下用头先嗰啲材料啦。不妨参考下呢条片啊，仲有其他步骤嘅。不过自家整一碗汤圆咧，其实都唔简单嘅。所以奉劝各位仔女啊，不论咧即系边一个煮饭你食都好啦，希望你哋都可以好好欣赏个餐饭。好好咁欣赏食落去嗰粒软淋淋嘅汤圆，就唔好边食边睇手机啦。我会俾三个舐舐你嘅 emoji 佢。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啊，寿恩茄！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寿恩茄！早晨咁多位喺屋企嘅同学仔， 头先惊惊啊！ 唔系啊，头先音乐堂好好听啊！ 我头先嗰个歌曲 系啊，嗰、那个哥哥唱歌好有特色啊，我中意啊！ 系啊，几好啊！ 系咪你嘅老师嚟噶，寿恩茄？ 讲特色，讲特色啊！我咧今日咧。预备咗咧一只 飛鳥呢只咧，飛禽咧，佢 大鴨， 你應該咧會係認得佢個樣嘅，因為佢喺嗰啲電影啊《哈利波特》嗰度咧出現嘅，經常 我知道， 啊，頭鷹啊，係咪啊？ 係嗰，那個《哈利波特》佢咪有一隻白色嗰只貓頭鷹嘅， 係。 是啊，我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咧呢一只嘅飞禽啊，呢只咧其实咧佢系有个名叫做雪豪。 哦，雪豪。 雪豪，雪糕个雪。 系。 个豪字咧就系，是，你当写号码个号，唔要嗰个马字边。 跟住咧， 跟住隔篱换咗做只鸟， 鸟字系啦。 原来雪豪咧，即系雪猫头鹰啊， 佢 系属于大型嘅猫头鹰啊。 系 系啊，咁啊，即系佢全身都白雪雪噶嘛，你都应该有印象啦，记得嗰套电影入面。但系咧，佢哋都有一啲咧，系嗰个背脊啊，同埋嗰对翼嗰处咧，会有啲咧黑色嘅斑点嘅。 系， 原来话咧呢种咁样嘅雪豪咧，佢哋系昼行性鸟类。 即系夜晚出嚟嘅， 系啊，好叻噶，十蚊茄， 系啊， 啊，同埋咧，佢哋都系属于嗰啲高海拔之恋嚟噶， 即系中意点啊，飞到好高啊， 佢哋咧出没啦，同埋身处嘅地方咧，都系啲高海拔啦、寒冷嘅地区， 哦，但系其实佢咁近太阳啊，点解会白咁黑噶？ 哦，因为佢要黐嗰啲雪啊， 啊，要保护， 即系要保护自己，哦，系， 呢啲就系佢哋嗰个嘅习性嚟嘅，同埋咧，佢哋大部分嘅时间咧都系会咧喺嗰啲空地嘅树啦，或者树木咧嗰度咧嚟到休息啦，啊，咁所以咧，大家咧即系冇乜机会会见到佢啦。如果系呢啲咁寒冷嘅天气， 系， 到， 咁佢系咪真系食老鼠噶？ 哦，咁佢都可以食老鼠嘅。 但系咁冬天气，啲老鼠都死啦。 佢匿埋喺泥土下边，可能佢掘开个冬眠嗰啲咧。 但系你知唔知咧？猫头应该可以发嬲噶。 咩人都可以发嬲。 发嬲咧，佢会缩埋自己咧，唔系一个波咁样咧，变咗一只怪兽咁样。 系咩？ 系啊。 点样缩埋一嚿，但唔系一个波啊？ 我依家俾你睇下。 猫头鹰发嬲啊！ 系啊， 变怪兽。 系年三十喺九龙城街市，唔少市民买餸预备团年饭。朝早九点几，卖牛肉同鸡嘅店铺排长龙。有市民话，以往团年饭都会一家人出街食饭，今年因为疫情改为喺屋企食饭。亦都有市民话，已经习惯要面对疫情，佢会留喺屋企，一家人可能分批或者系分隔开食饭。有市民就话，今年唔会同屋企人食团年饭，形容气氛差，市道又差，冇心机过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90点，跌48点，总成交金额564亿5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55蚊跌6蚊，快手399蚊升2蚊，美团435.8升5.4，阿里巴巴259.4跌2.4，保利协鑫能源3.8升2.1，盈富基金30.16跌1毫，港交所533蚊跌1蚊，小米集团27.85升4毫，平安好医生113蚊升7.3。中国平安89.5跌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728，瑞士法郎8.709，澳元5.989，加元6.104，新西兰元5.591，欧元9.397。每百日元对港元7.4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7.21美元，卖出1838.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对出繁忙。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庄士敦道同埋湾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就挤塞。喺九龙啦，协和街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联合医院对出。咁而家观塘瑞和街咧都系挤塞噶。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荃湾嘅大河道去码头方向近住沙咀道挤塞，龙尾就喺荃湾港铁站对出。咁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众安街一带咧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粉岭公路古洞上水、元朗公路黎维格欣平上水、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哇，好香啊！ 好好食啊！ 丰衣足食，庆团圆。 杰彤，不如团年饭整蚝豉生菜包俾屋企人食咧。 好啊，思芬，咁好意头，生财好事，你屋企人一定中意啊。 梗系啦，又有钱又好事，大家都连子容咁嘅口面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一家人幸福团圆。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4 3 2 1， 辛丑牛年好快就到，港台电视31今晚 年30晚陪你到手，特备节目牛气冲天贺新岁，一众嘉宾艺人玩住游戏倾住偈，热热闹闹同你一齐倒数， 仲会上演日常8:3031长知识终极决赛，想知边个成为牛年第一位大赢家？ 牛气冲天贺新岁，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嘅题目系赤口唔拜年做乜好？ 我都系留翻喺屋企，都似平时咁样，例如食下嘢啊，玩下游戏咁样。 逢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唱、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10嘅风骚快活人啦，讲下天气先。 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 系啦，咁同埋咧，我都要更新翻一个资讯啦。因为头先咧讲呢个安心出行嘅时候咧，咁因为有听众提醒我，喂唔系，佢 download 咗咧，佢话佢见到个权限咧，净系要你相机去开启影相，佢话咧冇话要攞你相簿里边啲内容啦。咁但系因为豪仔之前睇咧。佢嗰個權限列表咧，就話有埋嗰個即係啲相片啊，或者你儲存嗰個叫做儲存位置啊嘛。咁我再睇翻咧，原來佢最初推出第一個版本嘅時候咧，佢就要攞呢啲權限。咁佢去到咧，即係差唔多12月嘅時候咧，原來佢話佢 update 過一次，咁咧就減少咗個權限嘅使用咧，所以就會好似頭先個聽眾講係啱嘅，真係係啦，更新咗， 改善咗。 佢話而家攞少咗好多啦，咁基本上就淨係要你相機咧，就愛嚟開啟咧去影相嘅啫，咁樣咯。 咁我 我是首批。 不会你会 update 的嘛。会 update 的。 是啊。 你那个傻猪来的。 我真的不用铲走他再。 不用。你不是自己他因为 你的 app 都是这样所有 app 都是你可以定时定后呢更新呢。 你更新走之后就得的啦。 是啊。 是 啊。是我和桂花田无论怎更新的样子都是这样的嘛。 啊那其实都不紧要的。 口都窒埋。 是 啊。 是 啊真的。即是这样咯。但都要啱嘅，那個聽眾佢就話：喂，唔係，點解同你哋講我唔同咧？原來中間已經更新咗一次， 係、哦、啊， 是多謝佢嘅提醒，咁、 okay, 大家可以再認識多啲啦。 係啊， 好哇！不過即係呢啲咧，咁嘅 IT 嘢咧，不論係手機好啦、電腦好啦，即係與時並進，我哋要學多啲、知多啲。如果有陣時咧，到你用起上嚟咧，你咁 hea 就好似咧，尋日我哋先講話有位教授係咪？ 系啊， 系啊，系啊， 上课 听唔到 两个钟头， 两个钟 几条声，都唔知系咪？ 你想唔想试下？我哋试下瞄咗你个麦两分钟，你 feel 唔 feel 到？ 喂， 好， 试下，试下。 哦，而家瞄咗咯。 系啊，哦，讲嘢。 Hello， 我有另一个新 case 啊。 点啊点啊点啊！ 有一个新 case 咧，就系咁嘅。 系。 话说咧，就喺美国嗰度，就有一个法庭。呢、这個法庭咧，佢都用呢、这、一個線上啊，即係喺online 嚟到咧，去開一個聽證會。好啦，咁係好莊嚴嘅時刻嚟㗎啦。咁雖然咧，即係大家因為疫情咧，就唔去到法院嗰度， okay. 而係咧各自用嗰、那個又用 Zoom 啦嚇呢一個嘅軟件嚟到去開會啊喺呢個聽證會。然之後大家嗱呢一個嘅軟件咧，佢咪可以將參與嘅與會者咧，佢可以用視像就出現喺同一個畫面電腦屏幕嗰度噶嘛。係 係。 咁界開唔同一格格咁嚟見到你嘅樣咯，嗬？嚇，點解有一格係貓嚟嘅？ 有一格係貓嚟 嘅。即係有一個係法官，有一個係與會者，有兩個與會者，突然之間有一格咧係一隻貓。 哦， 知。貓。 因為動物法庭嚟嘅。 唔系， 但系系咪啊？因为佢又系嗰啲唔识得、唔识得嗰个啲叫做上网啊，跟住用 Zoom 啊，又开唔到遮镜头啊。 但冇理由会影咗只猫噶。 唔系影只猫，系咪因为佢拣咗啲咩图做背景嗰啲啊？ 哦，系咪啊？ 佢有功能噶 嘛？系啊，佢 click 咗个，有好多背景噶，系，但系佢都会有自己个样噶。 唔系 啊，佢有背景啊嘛。 背景佢你都要入，你要系你个人喺面前噶嘛、 哦。我知，但 系呢一个佢点样讲咧？就發現咧，因為個法官好醒啊，可能法官咧用得多 Zoom 啦嚇，佢知道啊呢位朋友，你係咪用咗濾鏡？你唔記得刪除個濾鏡啊？係唔記得整走佢啊？律師朋友咁，咁跟住咧嗰個律師咧，因為佢已經係攝咗變咗做一隻貓嘅樣啊，咁但係佢依然係會keep 翻佢啲表情咧，佢好慌張嘅時候咧，嗰只貓好慌張。 哦，佢唔係用咗後邊個背景用濾鏡。 系啊， 如果背景咧就只不过你后边嗰个所谓嘅环境咧就转咗啫，你个人都喺面前嘅，佢而家直情系个样都转埋。 所以咧，当佢讲嘢嘅时候，只猫都讲嘢。 好笑啊！呢个好得意啊！呢、這个 律师好慌张吓，系咩？你见唔到我咩？我喺度嘅时候，嗰只猫都系咁样。 哎呀，呢个得意啊！我想象到个样，好滑稽啊！即刻真系。 但系嗰个听证会系一个庄严 嘅 场面嚟噶嘛？突然之间咁搞笑，做乜鬼咧？咁咧呢个律师咧就真系终于明白，哎呀，原来我搞错咗啊！但我唔识得去删个滤镜，我个 可唔可以重新嚟过？ 开咗，点样可以删啊？然之后跟住佢仲话咧，I don't know how to remove it。 系，跟住咧 佢 话我 realize。 跟住我就话 I'm not a cat。 系啊，我喺度啊，喺度啊，我唔系猫啊，我唔系猫。 但系得唔得咧？你估个法官可能话佢唔得，我都唔知对住边个。边个同我辩辩护紧？系咯， 佢都真系删唔到啦。咁唯有咧，就系、是、请阿法官大人咧，就系、 是、 叫做见谅啦。咁佢都焗住咧，要咁样嚟到去去举行嗰个嘅听证会。 哦，即系继续俾佢， 即系唔好暂停到，即系重新再 set 过，等佢即系清楚揿好晒所有掣先啊。竟然继续有只猫上堂， 成个成 笑爆嘴 嗰个画面就一路都系出现住一个拥有一双水汪汪。大眼睛一脸无辜的小猫， 好可爱嘅，跟只猫仔见到佢， 好得意啊！ 咁但係呢條片點解會流咗出嚟呢？原來係法官自己擺上網 嘅。唔係嘛，佢即係想以警效尤啊，等大家千祈唔好再嚟。 冇錯，佢唔係想呢係即係整蠱嗰個律師啊，而係呢佢就用呢件事嚟到話俾呢各位朋友啲大忙人呢，如果你有需要係用到類似 Zoom 呢啲嘅軟件嚟到開視像會議或者係網上會議嘅話呢，請你先事前呢就係刪除咗任何嗰啲濾鏡啊，又或者係其他啲配件啊等等，咁如果唔係呢就會好似呢位律師咁樣大出洋相啦。 跟住我哋之前呢，我哋喺度玩我哋玩咩呢 ?Facebook Live 係咪呀，即 係 有啲同事呢係整咗一啲嘅卡通公仔。 而家我哋嗱彭仔同阿桂花田同阿曾志豪係都係用緊其中我哋要望到對方就用咗呢個 Zoom 啊。咁你可唔可以將我變做貓啊？ 唔得喎， 你要自己揿㗎嘛。 唔係好似話電腦先有㗎。即係你如果你用電腦嗰個平台呢就得㗎。因為我同我仔做嘅時候就試過呢，佢就用notebook 嘛，即係用嗰啲筆記簿電腦呢，就可以幫佢揀 background 囉。我一撳嘅時候我就話仔不如你今日試唔試喺個星球面前講嘢咁樣。 咁都係 background 啫。 只係 background 啫。 係啦，但如果你要開濾鏡呢，我諗都係喺嗰度先會有。我呢個呢手機我就冇揾到有 咁多。即係濾鏡就係將你成人樣都變咗做第二啲嘢。 因為嗰啲網紅呢，你有冇留意啊？即係佢哋唔一定要用 Zoom 啦，譬如佢哋有陣時開抖音啊，或者唔知摸開咩直播嘅時候咧，佢哋成日都話：哇，喂，好重濾鏡下，你都開得，直情係成個人個樣咧變曬， 拉曬唔知咩樣。 係啊，即係你諗下啦，明明係桂花田把聲嚟嘅，出嚟變咗崔潔彤咁樣， 係 啦，但係都係嗌碰喎，砰咁樣，哇！你話幾勁先得㗎？係啦， 好強勢嘅砰。 係啦，咁所以就係嗰個濾鏡有呢個效果。但我即 係咁樣， 但我即時諗到咧，咁佢咪有第二條橋咯？记唔记得我之前话咧，嗰啲有啲不法分子咧，就话嗱，你俾少少钱我咧，我教你点样上 Zoom 咧，帮你顶包啊嘛。 哦，系啊， 早几日 考试或者翻学， 考试或者翻学啊，佢话喂，我帮你顶包啊咁样。咁咧嗰阵时，佢哋有啲屎翘咧，就话一系咧就拍低你个样咧，就无限 loop 五秒钟，又或者咧影住啲头发啊，装出咗镜算数啦咁样。咁如果用而家呢招咪得咯？ 我唔识揿翻啊！ 你个滤镜系换咗， 嗱 你 顶包系啦，可能咧就唔系阿强嚟噶啦，系阿明嚟噶啦，开咗个滤镜。然后就话老师啊，我不懂怎么关掉啊，咁样咁 啊， 老师又来你唔好啊，咁啊继续上堂。 嗱，我哋绝对唔用 你会连把声都变埋？ 边有练到咁多次把声啫？你信唔信？呢啲老师都未必认到你把声 啊！不过真系呢 一班廿几个同学啊，起码都 我又学多样嘢咯。 你有好多嘢要咁样用噶 咩？你试下叫啊，叫啊！ 我哋开会而家有阵时都系要咁样。 你有冇发现啲同事有啲咁嘅桥咧嘢？ 咁就冇滤镜，只不过咧唔使噶，净系话开呢啲咁嘅会议咧，你头嗰十五分钟咧就是、大家嚟搞个咪啊，搞个成 啊。系系系啊！你快啲叫啊！ 你真 叫阿梁书记，你叫梁书记帮你，睇可唔可以装翻个滤镜？我哋喺五分钟之后，如果再同你视像会议嘅时候咧，我哋希望见到。 见到咩动物咧？ 我要见到猫头鹰。我要 咩？ 美女有你咪得咯。 多谢你啊，曾志豪。哎呀， 吓死你啊！ 真系咩事啊？真系，喂，十一点半后得唔得啊？ 得，我哋叫梁书记嚟，啊！ 可以扮成呢只波斯喵咧吓？有罗技罗文嘅波斯猫， 系啊，肥嘅波斯猫要唔要啊？ 得噶啦 ，OK 噶啦，赚咗你一次，唔好再赚第二次啦。 好啊，多谢。 咪咯， 唉，系咩啫？ 我都冇嘢好讲。 你叫咗梁书记帮你未啊？我头先揾咗冇啊，我呢边冇呢个功能啊。 好多嘢做噶， 呢啲好紧要噶，帮老细打扮系咪？ 佢避开咗我啦，喺度啊。 OK， 好啦， 好啊，嗱，大姐早阵子咧，即系嗱，今日就连三晚啦吓，咁喺咧月头嘅时候咧，咁啊就喺大陆咧就话啦。咁啊，佢哋就法改委啊，国家嘅法改委咧就十一个部门咧就话啦，希望当地嘅居民，希诶唔系个打工仔啊，是 是 希望咧佢哋咧就可以咧就话啦，免得过咧新年啊，知道要翻乡下个重要性，过农历年个重要性，但系咧希望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大家咧就就地过年， 好笑啊，就地 系啦，就地过年，即系意思即系话， 即系唔系几好啊，要就地， 你就咁 通常解决咁啊，楞系咪？ 系咯， 系啦， 系咯， 即系咁咧，佢就就地过年咧，就已经系好多时都听到呢个名嘅名称嘅，即 系 喂你。冇翻去啦，嗱你冇翻去啦，就喺度过年啦。咁所以好多公司咧就用好多唔同嘅方法。我哋之前都讲咗啦，系咪？咁啊，即系之前讲咗用啲咩方法嚟氹你哋？喂，你唔好走啊，你唔好翻乡下啦。 派钱啊，或者你交通费有津贴诸如此类啦。 咁佢哋有全国咧有29个省咧就一齐做呢日就地过年嘅倡议嘅咁样啦。咁但系问题咧，佢哋你即系喺大陆咧，佢哋好中意咧。即係拉 banner 噶嘛， 有啲口號嘅， 有啲口號啊、標語啊，佢好盛行嘅，即係周圍都貼啊咁，係啊，好多時咧都好有好多好正面嘅，即係譬如祝你平平安安咩翻工咩安樂樂翻嚟嗰啲咁樣嘅字眼啊嘛，你估？今年佢哋系倡议，即系呢个叫做咧， 系啦， 就地过年， 系啊， 系啦，咁有啲咩，有啲乜嘢标语？ 几多字噶？ 唔系啊，你只 唔系啊，成句噶， 句子嚟噶。 唔系个 tips 系咧，佢为咗达到咧，令到你就地过年呢件事， 系 咁佢有正面嘅方法， 系啦， 又有啲吓你嘅方法，你就要自己发挥创意。 咁你觉得有啲咩说话讲咧？咁样，但其实佢讲嘅说话嚟嘅呢啲系。 嗱，我举个例子， 欢喜喜就地过年， 系啦， 系跟住。 咪讲完咯， 唔得噶，我俾个例子你，我俾个例子你。当年咧，佢哋为咗推行呢个计划生育咧，咁你除咗就会话嗰啲嗱正面就会话咧，一孩政策好，系啦，或者即系一个孩子好，就有呢啲正面啦。 系正面嘅。 咁但系咧，佢哋为咗鼓励你咧，亦都有呢啲嘅。譬如佢就话啦，即系 你都唔想咩 啊？唔系啊，佢话一人超生，永不超生。 系啦， 咁又 出过呢？ 系啦，又有调翻转嘅。譬如话咧，零拆一咩零堕咩一个胎咩唔系零。拆一座坟都不超生一胎， 哦、 即系总之有好多噶，又或者一人结扎就全村光荣，即系佢会写呢啲噶，系啦。 咁啊嗱，我又俾一个示范你睇啊，即系佢又咁讲咯，个标语就话啦，留在当地过个年，不给家人添麻烦。即係佢就會咁樣一啲標語咧，就提醒你，叫你喂喺度過年啦，你唔好添麻煩俾人啦咁樣。咁啊有一啲咧就話啦，今年春節不回家。过完春节看爸妈， 哦呢个都 OK 啊， 系啦正面嘅， 春节先翻， 系啦呢个正面啦，都 OK 啊， 正面嘅， 系咯， 啊咁啊，另外继续有正面嘅就话，没有攀比， 系 没有纠结，唯有留守，逃过此劫， 逃过此劫， 系啦系啦，唔系，同埋个头两句都好嘢嚟嘅， 系啊，没有攀比，没有纠结， 系啦，即系话嗱，你唔翻去咧，你就唔使同人喺度互相比较咧，就话，哎呀阿强啊，你咧喺北京嗰度赚几多钱啊， 系啊系啊，你带。啲咩翻嚟俾你阿爸阿妈？ 系啊，我阿牛啊，乖仔啦，带咗咧成箱金银珠宝啊，即系嗱就唔使俾人攀比啦，又唔使即系纠结，即系话你心里边又唔使啰挛啊，好多好多麻烦嘢咁样。 唯有留守， 好正面喎！突然间发觉避年系合情合理喎， 呢个 OK 啊，我觉得系都几正面啊。 咁有冇啲好夸张噶？ 有， 你想听啲夸张噶？ 系啦， 出得街噶。 好，全部都出得街噶。有啊 ，OK， 睇我到我望望先吓。 我呢度有一个，我帮你讲先啦。是否被逼婚？是否被相亲？何以解忧？唯有留守。 系啊系啊， 即系佢话你咪翻去俾人 吓，就唔使惊俾人逼翻。 系啦，你唔翻咪唔使咯。你咪惊俾人相睇啊？咪惊俾人哋要你嫁？系啦，哇！所以嚟嗰个何以解忧？唯有留守。 哇！呢个正面嘅，呢个正面嘅。 系啦，正面啊嘛。 嗱，仲有啦，佢话啦，即系听住啦，今年过年不回家。 二月收入更可观。 系啦， 今年过节不回家，待在公司赚钱花。 系啦，正面啦， 呢个正面嘅。 系啦， 但系咁负面嘅咧，唉， 系啦， 负面就话啦，回家是冒险，钱包还会扁， 还会扁咧， 扁啊扁啊，即系扁咗啦，冇咗啦，即系你俾 好薄啦， 因为俾晒啲钱啊嘛，留诶咩过年留公司，亲情不会减。 系， 呢个系正面噶， 都系正面嘅。咁好啦，你有个负面嘅就系话。大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 呢个真系洒狗血啦！呢个 真系大件事。 呢啲真系够吓人啊！ 你话真系使唔使咁夸张啊？ 好大嘅一个罪名啊！ 系啊， 呢个直情系一个罪啊！即系话咧， 系啊，好大嘅罪名咯、啊。 边个翻出乡下咧？边个就传染你爹阿爸？ 累爸累妈 系啊， 丧尽天良、啊。你 真系太夸张。 你几时会想到翻乡下我拜个年啫？我唔使丧尽天良系嘛？ 系啊， 同埋再者我未必有病噶嘛。 系咯， 同埋我哋唔系要检测完，即系干干净净，即系冇晒菌，我先翻乡下嘅咩？佢又搞到咧，个个都好似染晒病，我哇咁样丧尸咁翻屋企翻乡下咁样。 咁所以叫嗰啲正面嗰啲咧，你又受，你软嗰啲又唔受系嘛？ 其实 俾啲硬嘅吓你先。 唔使咁尽噶嘛，去到丧尽天良。 其实我觉得最容易咧，就系佢哋话点解咧？啲人会都唔想，譬如话即系留想留守喺度，就唔想咧翻乡下咧。佢因为你有啲唔同嘅检疫方法，而家好惊噶嘛。譬如你喺自己个省市度，你唔使再检验噶啦。 系啊， 但如果你外来人口咧，就算你叫做返乡嘅啲人群咧，佢话你如果要面对全新嘅检测，又或者要你去隔离嘅，净系湿 pat pat 你都惊啦。 哦， 佢而家嗰个系咯， 探 测又 系啦，似火探光喎、啊，而家系，咁你都惊啦。其实如果咧，所以我觉得你唔使贴咁多标语嘅，可能你净系即系话保住你的。保住你的屁股， 保住你的后门， 保住你的后门，哦啱喎，不要出门， 保 住后门。 啊！其实咧，佢仲有一个咧，叫做咧，话与其啊翻乡隔离十四天，因为个个翻乡口要隔离十四天，佢不如留苏多赚四五千，即系好多地方啊，苏州啊， 系啊，系 啊， 所以其实正面 OK 嘅， 鼓励经济效益 系啦，鼓励大家留喺乡下，唔系翻留待当地， 留喺城市啊， 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央视报道，习近平话：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中美合作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两国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同世界肯定是一场灾难。习近平强调，两国应该相互尊重，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他说中美在一些问题上会有不同看法，关键是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建设性方式妥善管控和处理。中美双方应该重新建立各种对话机制，准确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图，避免误解误判，共同推动走上合作轨道。习近平又提到，台湾涉港涉疆等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方给予谨慎处理。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在当地星期三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是拜登自去年11月赢得大选同上个月就职以来首次同中国领导人直接接触。白宫表示，拜登在农历新年来临之际向中国人民表达问候和良好祝愿。拜登在通话重申，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繁荣、健康和生活方式，以及维护印太的自由开放。拜登又强调关注北京实施强迫和不公平的经济措施，并对香港、新疆人权和台湾等议题表达关切。两国领导人亦都就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和全球卫生安全、气候变化、防止武器扩散等共同挑战交换意见。 拜登话喺促进美国人民同盟友利益嘅时候，着重追求务实接触。政府宣布年初七起有条件放宽防疫措施，包括食肆容许晚市堂食每台最多四人，食肆同其他处所的负责人必须安排所有员工每14日接受病毒检测，并要要求顾客扫描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或者登记个人资料，否则会被罚停业3至14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局正是制定前线执法指引，亦都会提供更多资料和指引给食肆等的处所。被问到如果有人刻意留低错误的资料，为什么处所负责人要被罚，陈肇始承认难以核实有关资料是不是错误，呼吁市民不要这样做，重申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有助防控疫情工作。对于晚市买外卖是不是需要扫码，陈肇始说只要进入餐厅的范围都需要。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晚市禁堂食对业界影响很大，有3000间的食肆已经濒临结业，稍后有条件放宽，预料会带动业界3至4成生意增长。对于政府新增一些防疫措施，黄家和说，现在最重要是恢复晚市，即使是执行措施有难度都会配合，业界会参考现时禁烟的做法，给员工和顾客沟通，希望顾客配合防疫措施。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89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716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56蚊，跌4.5；快手399.4，升2.4；美团438.8，升8.4；阿里巴巴260.6，跌1.4；保利协鑫能源3.64，升5仙；盈富基金30.24，跌2仙；平安好医生124蚊，升18.3。小米集团28.1，升6.5；港交所535蚊，升1蚊；建设银行6.2，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63，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人民币6.436，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44美元，卖出1836.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新鸿基中心，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繁忙少少。港岛路面咧，现时内告士打道近住波斯富街嗰段咧，交通比较挤塞噶。九龙区路面方面啊，观塘瑞和街近住街市一带咧，现时交通相当之繁忙嘅。而呢一个长沙环道咧，近住钦州街段咧，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啊，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钦州街段嘅中线就需要临时封闭，现时嗰度都比较多车少少噶。至于新界啦，荃湾嗰边嘅大河道去码头方向，咁由沙咀道一路去到荃锦交汇处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大河道去码头方向，由沙咀道一路去到荃锦交汇处，现时交通咧非常之繁忙。而沙咀道近住众安街，众安街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粉岭公路古洞去上水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街节宽聚，切勿忘形，要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了酒不要揸车。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会。 you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神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 嚟多次， 神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 钟哥，点解要大锣大鼓呢？ 崔杰彤，因为新年乜嘢都要大， 欧祝大家大展宏图。 林慧，祝你任何事都大有可为。 白元浩，祝你大吉利是。 嘿、hey, ，神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 朝早八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今年是辛丑牛年，是人都知啦。但其实在西洋占星学来讲，我们已经进入水瓶时代，到底会怎样呢？ 会有些什么是印证这个时代的人呢？他就说有一些叫划时代的事发生，人的自我主义会加强，如果缺乏了爱，贫富悬殊会极速发生。 大年初一晚和年初四，彭晴、摩莉还有新心灵导师莎拉 特别节目《水瓶时代十二星座新趋势》，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敏感时刻。 Our homes are places of comfort.But this very same comfort is often what gets us to lead inactive and repetitive lives. Being with your loved ones in this place, it's like having a warm cup of tea on a cold winter day. But for others, the promised haven for them has been broken. The Speaker 全港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2021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The Speaker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11:40嘅风吹快活人。 系啊，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7%啦。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而家有豪雨露。 要不要跳一下？ 啊？ 跳一下？ 随便啊。 豪雨露。牛年斗牛啊！关于呢个牛咧，真系有好多嘅古仔可以讲嘅。我净系讲紧而家播紧呢只周杰伦嘅《斗牛》，对香港嘅朋友嚟讲咧，我谂未听呢只歌之前咧，你系会完全唔知道《斗牛》嘅意思系乜嘢？点解一嚟就有篮球嘅声音嘅？系啊，冇错。因为原来咧，我哋嚟讲就系西班牙嘅斗牛啦，但系台湾咧，佢哋叫呢啲叫做 one on one 嘅呢一啲比赛咧，就系叫做斗牛啊。所以大家都有两只脚，又有四条腿，加埋嗰条尾，咁究竟各地对牛嘅形容又会有啲咩唔同呢？我发现有一个共通点咧，就系、是、我哋表面上觉得佢都系一啲正面嘅性格啦。譬如我哋一讲牛咧，就话哇坚毅不屈啦，又话佢系一个勤劳嘅美德啦咁样。但系实际喺我哋应用嘅日常主句里边，你有冇发觉呢个牛通常都唔系一啲好嘢嚟嘅？你譬如我哋广东俗语最常见嗰句咧，就系话勤力，新界啲牛够勤力啦。 往往咧，你就会俾呢一句咧打沉咗你噶啦。即系当你想炫耀咧自己嘅辛勤劳动，希望咧个老细咧可能加你人工嘅时候咧，你仲话老细我都好勤力啊，你咩咁都唔加我人工咧？老细就会用头先嗰句经典对白咧，就去嚟窒你噶啦。牛都勤力，新界啲牛都好勤力啦。往往就系话俾你听，咁啊点啊？有几咁值得巴闭先？嗱，仲有啊，佢又会同你讲啊，你呢啲人啊，牛皮灯笼啊，点极唔明啊，好、哦、全部都系唔好嘅、啊。仲有牛皮气啦、牛精啦，有边一样系属于好嘢嚟嘅咧？仲有骑牛揾马啦。但系牛年明明大家不停都系讲啲好意头嘢噶，但原来我哋日常生活里边，一只牛好似都系麻麻地嘅。原来喺台湾咧，佢哋都有句同牛有关嘅俗语嘅，呢、这个就比较得意。佢话牛就算拉到去北京，也是一头牛。啊、我哋系唔会听过嘅，因为台湾佢哋自己当地嘅一句谚语嚟嘅。咁但系咩意思呢？佢其实就想话俾你听，第一，咁、因为佢哋讲紧以前咧，大家对北京咧，即系一定都仍然觉得有一个好大嘅威严噶嘛。特别系以前交通唔方便咧，你去北京嘅真系上京系朝圣噶、哦，你就会觉得嗰笪地方咧系充满咗权威啦，亦都系好遥远嘅。咁但系佢嘅意思就系话，就算啊。你去到咁庄严、咁有权威嘅地方，你嗰只牛去到，你咪都系一只牛。意思即系话咧，无论点样啊，你都江山易改就本性难移。无论你去到边啊，你始终系牛都系牛，你唔会个人去到北京咧，就突然间变咗，哇！你只牛会唔会变咗一只马咁样嘅咧？哦、但今时今日咧，如果你听呢一句台湾嘅言语咧，我又觉得系讲紧件正面嘅说话、哦，即系话咧，你唔会话去咗第二啲地方咧，你就即系吓忘记自己嘅本性，亦都唔会咧就去咗第二啲地方咧就贪图富贵，甚至乎咧，喂，牛系好嘢嚟噶嘛，牛唔饮水唔禁得牛头低、哦，如果根据两个结合起嚟咧。即系你话你就算去到北京啊，去到一啲你觉得哇好好高高在上嘅地方啊，喺权威面前，你都仲系做紧嗰只牛啊！咁呢个新嘅解释，唔知会唔会令你对牛又正面啲呢？如果要问咧，你对于牛呢一个角色喺我哋嘅神话传说里边最出名系边个呢？你三秒嚟谂，可能都系谂到嗰一个嘅啫。冇错，就系、是《西游记》里面嗰只牛魔王啊！你好似好难喺第啲地方咧，再谂到一个神话人物咧，系同只牛有关嘅吓。咁、啊、但系牛魔王，我又问下你啦，你觉得佢系属于正面啊，定系负面嘅咧？有冇人系想做牛魔王嘅？即系你，我谂你喺《西游记》呢个故事里面咧，你想扮孙悟空嘅就大有人在。你话咧，你想扮呢一个叫做王母娘娘嘅都可能有嘅。有冇人系好想扮牛魔王嘅咧？但原来呢，根据呢个古籍嘅分析呢，牛魔王喺《西游记》里面都算係一个好经典嘅角色，同埋佢係充满咗人性㗎喎。第一，其实佢係好多男人嘅典型嚟嘅，因为佢怕老婆。牛魔王几时怕老婆啊？係你諗下，你睇周星驰嗰度《西游记》里面，牛魔王咧，佢又想娶个妾侍翻嚟，咁但系咧，结果佢就俾佢个原配咧，哇，几恶啊！蔡少芬喺个戏里边系饰演佢原配啊嘛，铁扇公主恶史能登嘅，咁你话喺《西游记》呢本小说里边，佢真实亦都系嘅，嗱，佢又娶咗铁扇公主，但系佢又中意呢个叫玉面公主嘅人，咁但系咧，佢又好怕佢老婆嘅，所以好多人话呢一个牛魔王咧，佢比较代表到男人嘅本性嘅。但系唔系全部都系负面嘅，因为佢话就话咧，即系好似有三妻四妾啊吓，即系出边包咗个二奶呢个叫做玉面公主，但系佢亦都系好爱锡佢老婆嘅，因为佢话咧喺呢个三吊芭蕉取芭蕉扇呢个故事里边咧，牛魔王一知道咧，即系孙悟空啊，又有揾过铁扇公主，又揾过佢攞芭蕉扇，佢就知道。你一定系搞过我老婆，一定系咧骚扰过佢噶，我同你死过。所以咧，佢最后都系爱自己嘅妻子嘅。呢啲亦都系好多男人咧，听到呢度就话系咯系咯系咯，我哋出咗去玩咧都会翻屋企嘅，都会翻屋企嘅。 sound check, sweet finesse. Nevertheless, I'm impressed with the best. 而牛魔王咧，亦都系唯一一个有家庭嘅妖精嚟嘅。喂，你自己数一数，《西游记》里面冇乜边个妖精咧系有幸福美满嘅家庭嘅？但牛魔王有、哦，佢有铁扇公主，佢有妾侍玉面公主，佢仲要有个僆仔，有个细路叫做红孩儿。而佢亦都可以话俾你听咧，嗱，如果你家庭教育做得唔好咧，你就会出事噶啦。你睇下红孩儿，咪就系因为长期都冇呢个父母悉心嘅照顾。所以话天不怕地不怕，周围作奸犯科，连观音娘娘都会咁对付噶。所以呢一只牛魔王咧，又提醒所有嘅男士啦，喂，点样都好咧，要尽责做翻个好爸爸。如果唔系咧，你啲靓仔就唔系变港鞋，系变红鞋啊！而最尾啦，如果你话，在牛年里面你想做牛魔王呢，都有一个特色的，就是你都几重兄弟的情义的。因为有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他那时呢就跟齐天大圣孙悟空就做结拜兄弟啦。咁啊，齐天大圣个名字就叫齐天大圣，他原来呢取了个外号呢就叫平天大圣的，即是说他都不够胆呢，即是跟你争一日之长短，好重兄弟之情的。唔知如果咁样介绍完之后，呢、这个牛年你会唔会都决定啊？不如我都可以叫做牛魔王，唔使贪心，唔使多，唔系要有一个玉面公主，你要有嘅可能就系一个乖乖巧巧嘅红孩儿，可能你就心满意足啦。祝各位喺呢个牛年揾到你自己嗰一头牛，牵到哪里，希望你都可以仍然系一头好坚强嘅牛啦。 前早明言不能回头，可恨在是我这一头蛮牛，几年来无法事后才和我分手，成婚之前一刻才赶到，难得你来通报才知道，往日共你追忆永远是好，怎能预计似这般难共你同偕共老，你话只需肯做，差一刹与我十倍够好，不甘心尤其这身份就像玩牺牲，想过抢新娘我差点讲真，历史一刻早已将旧伴侣转送别人，我说别伤心，仍能恰当大方去做人，约定日后你若和他相分，拿来用你尚有余的恻隐怜悯，我自身的不幸不紧要，若到明年来生在是我知不能回头，欺骗我能约定未来回头， 我是牛，我是牛。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翻到嚟继续风骚发运啦，听过有陈奕迅嘅阿牛，之前有周杰伦嘅斗牛吓。 系啦，嗱，即系每逢年尾嘅时候咧，好多人咧都会庆祝呢一啲事情啦，即系 庆祝咩啊？ 即系啦，有啲咩可以咧？即系譬如一间公司咁样，有啲咩值得庆祝？同埋你有冇觉得有边一个行业？喂，你唔好庆祝啦，唔系嘛咁样？ 做殡仪嗰啲咪唔好庆祝 咯？嗱，做殡仪。就唔應該慶祝啦，因為即係大家嚟試咩，係咪？ 啊，嗰啲唔開心事。 彭姐第一時間講咗去殯儀，唔應該慶祝嘅，係嘅。咁但係有個地方都係一樣，你會覺得唔係嘛？點解你會慶祝啊？咁仲有邊一個咧？除咗殯儀之外，都其實咧，近嘅都係嗰個方向噶啦。 即系话， 即系业绩啊，业绩啊，即系讲紧旧年、去年嘅业绩。 哈哈 哈哈哇，我哋就非常做得好啦。嗱，医 院啊， 系啊， 哦， 啊、 大修旺场， 系、啊， 但 系 又唔值得庆祝嘅。 系生仔个部门啫， 系咯，都觉得系。 嗱系啦，即系话我今年咧，哇，接生咗几多个 B 啊？夹埋咧，可能几多磅重啊？ 或者整容手术嗰 part 都 OK 嘅，系啦，系啦，又改善咗大家嘅吓人生几多咁样嗰啲。 终于嫁入豪门啦， 系啦， 成功个案咁样 系咪？呢啲 OK 嘅。 嗱，所以咧，我哋香港咧有条例咧，就系咧所谓各位医生系唔可以做广告噶嘛？ 哦，系啊，喺香港 医院都唔得噶嘛， 唔可以直接咯。而家啲人好间接都用好多唔同嘅桥段噶嘛， 系咩？ 有你间唔时就会话咧，譬如又话咩我系陈大文医生，咁跟住佢就唔系叫你嚟睇我，佢就话俾你听，嗱、糖尿病咧有五个成因噶，一二三四五，有问题嘅就请教你嘅医生啦。但其实佢跟住咧有个糖尿病药嗰啲诸如此类啦。 不过我想呢度咧又学多样嘢啊。有阵时咧我哋睇嗰啲广告咧，咪好兴话呢一个就系咩牙医桂花田， 系系系系， 推介 咁样。 咁嗰啲原来有啲系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嘅医生， 可能 佢哋嗰边就可以， 佢就避开咗本地嘅法。 系啦，所以我话香港唔可以咁样。 系啊，即系嗰啲咩？ 嗰啲系 南州人法咯， 有权 嘅医 生 系 OK。 但系我有听到咧，有啲咧系话扮牙医嘅啫。 有啊有啊， 系 演员嚟嘅， 演员嚟 嘅。最出名唔好话唔系话扮咧，佢本来就系一个扮牙医嘅人嚟噶嘛。阿边个吴启华咪咯？ 哦， 咁佢成日都着住嗰套白袍咧， 系啊， 佢就帮你卖。佢擺明係用翻佢個醫生角色出嚟同你 sell 啫嘛，幾好笑先得㗎，係咪先？ 係啊 ，OK。咁啊，你 咩？ 因為咧，即係啱啱咧就而家第二月啫，咁啊喺呢個叫做深圳市， 深圳 第二人民醫院，大家都聽過佢好多啦，係咪呢間醫院？咁咧佢咧就好得意啦。咁可能即係國內嘅法例又唔同我哋香港啦。 係。 咁佢哋咧就呢、這個胸外科啊，叫做 胸外科。 係啦，胸外科。咁咧佢就最近咧就有一個咧擺曬即係 banner， 睇印曬 banner 嘅喎。 熱烈慶賀。 係啊，係真係熱烈慶賀，熱烈祝賀，係啦，熱烈祝賀啲咩咧？佢話熱烈祝賀胸外科2020年度手術量突破1000台。 即突破了1000个人去做他胸外科手术。 是啦。 哦、那是不是代他会不会有个潜台词是想着、即是我们救回了很多条生命咁啊。 那么跟着他还有讲了他就说连续五年他说业务持续快速高质量增长发展速度驶入快车道 ,2020 年度 胸外科。高速增 长。2020年度胸外科手术量1150台。嚟紧新嘅一年咧，佢话咧，新年来临之际， 追求更 开多几个胸， 嗱嗱嗱， 听我讲，佢话我们聚首一堂，欢聚一堂，共同祝贺胸外科手术量2020年度突破千台大关。 好啦，我为大家介绍下咧，胸外科大概包括啲咩啦？就 系 同你嘅心脏啦、肺啦、你嘅气管啦、你嘅譬如话食道啊等等相关嘅呢啲器官咧用具咧，就会有呢个手术啦。 都系重要手术， 重要噶，即系头先你讲嗰啲心脏啊、血管嗰啲。 嗰个位置有好多嘢。 系啊，因为我哋真系好难理解 胸 外科即系同胸内有咩唔同咧？咁样就 会唔会啊？嗰条 banner 如果系加多两个字，即系譬如嗰啲手术咧，系成功嘅手术， 系 咁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啲咧。 嗱，即系呢阵子佢又冇讲自己嗰个咧，嗰1100几台咧， 佢净系突破咗啫嘛，系咯， 佢就冇讲成唔成功嘅。 咁我哋都听过嗰个笑话嘅，手术非常成功， 系啊， 不过病人死咗， 系啊， 系 啦， 呢啲系嗰啲 系咪先 鞋脆嗰啲， 系啊，咁啊，佢仲摆晒嗰啲嘢，即系有嘢水果啊，跟住咧有蛋糕啊，跟住有嘢饮啊，咁样即系庆祝咁样，即系 搭烂晒。咁系咪有啲网民定系有啲 佢自己 sell 嘅应该 嗰啲觉得唔系几恰当啊？ 咁当然啦，嚟到我哋呢度睇到嘅时候， 都系重症啦。 系啊，嚟到呢度我哋睇到嘅，即系话佢曾经何时 post 咗出嚟啦？ 咪咁有咩问题啫？啲人做咩唔开心啊？吓，咁可能佢救急扶危，佢做咗千几个胸外科手术， 救咗好多人命， 可能救翻好多人命咧。嗱，你话如果佢系其他科咧，咁样 sell 就难啲啦。即系譬如你话咧，我哋泌尿科。我哋已经咧通咗几多条管啦，哇！或者咧就帮你即系飞咗几多条面包边啦。 点解泌尿科又唔系几好，而胸外科又 OK 咧？ 你 sell 出嚟尴尬啊嘛！即系譬如话，医生，你泌尿科旧年嘅成绩点啊？哦，我哋切咗好多条啦，已经 系啦，嗰条管系啦， 又通好多条， 或者摘咗好多条， 系啦，哎，冇错啦，哇！我哋结扎快速三秒搞掂一个死结。 本来可能呢啲咧系其实佢哋内部自己。那個部門去高高興興咁就算就可以咯。 唔係，因為 你話齋佢要 post 出嚟俾大家知道欣賞我哋幾咁成功嘛。 譬如咧，你好少見到咧，譬如魚佬啊或者豬佬嗰啲咧，佢會咧喺佢檔口面前咧，過去一年。本档劏咗1000头猪，系啦，斩咗1000只猪脚，系啦，成绩斐然。 多谢大家，希望嚟年咧，我哋突破1000只。 唔系咁，但系究竟啲人最唔中意系咩咧？有冇啲网民 就话啦，梗系有讲啦。如果唔系点出嚟咧？佢删咗噶啦，而家嗰条片。咁咧，跟住咧就话咧，喂，有冇搞错啊？病人病咗要做手术啊，屋企人都会喊啊。但系医院嘅医生你真嚟庆祝咁样，因为可大可小噶嘛，佢啲手术。 我们成功嘛，我们帮怜悯嘛。 佢有冇考虑过咧？做手术嘅人嘅感受啊？佢话咧，你喺医院庆祝自己嘅生意兴隆，合唔系合适咧？咁系啦， 即系长生店都好少咁庆祝噶嘛。 不过有人认为咧，就话咧，其实手术量增加，证明咧个医院咧可靠度高啊。 哦，都好正面， 肯定啊， 我都觉得好正面。不过都系嗰句吓，手术系成功嘅，其他就唔知道。 病人都喺度， 机制跟进。至于会唔会主动作出检视或者收到投诉之后跟进，聂德权话：如果收到投诉，要视乎涉及嘅课题同资料，会按一贯机制处理。当局唔会因为签署声明或者宣誓而有新做法。但如果有关嘅行为经传媒广泛报道引起质疑，相信当局都会跟进。他又说公务员有责任就工作提出不同的意见，从而制定最合适的政策措施，但他认为言论和表达自由并不是无界线。今天是年三十，在九龙城街市，不少市民买餸预备团年饭，早上九点几买牛肉和鸡的店铺排长龙。有市民说以往团年饭都会一家人出街吃饭，今年因为疫情改为在家庆祝。亦都有市民话已经习惯要面对疫情，佢会留喺屋企，一家人可能分批分隔开食饭。有市民就话今年唔会同屋企人食团年饭，形容气氛差，市道又差，冇心机过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东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年初一朝早仍然清凉，随后几日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155点，升116点，总成交金额851亿8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56.5跌4.5，美团443.2升12.8，快手399.2升2.2，阿里巴巴261.4跌6毫，平安好医生129.5升23.8，盈富基金30.32升6仙，保利协鑫能源3.66升7仙，小米集团28.1升6.5，建设银行6.2二升八仙，港交所535.5升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734，瑞士法郎8.71，澳元5.994，加元6.108，新西兰元5.596，欧元9.3979。每百日元对港元7.4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81美元，卖出1837.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九龙窝打路道嘅交通先啦。较早前咧，窝打路道九龙塘段啊，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咧都多车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九龙塘段就较为多车，因为之前太子道西附近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几好嘅，系慢线落去湾仔之路咧就多车，有少少挤塞。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至到理工大学湾位段就比较多车。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新界咧而家元朗嘅市中心啊，近住元朗安宁路一带啦，妈横路西行线近住平汇街，青山公路近住凤翔路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荃湾那边的大河道去码头方向，由沙水道一路去到青山公路那段仍然是车多行车缓慢。还有就是沙水道，沙水道近住众安街来往方向亦都是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大埔道路德会教主学校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和粉岭公路古洞去上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日本牛年过肥年。同一日亦可以把握机会向所爱的人表达爱意。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发源号，初三赤口相爱不好口之2月14，情人节音乐特点。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音乐说，麦玲玲的音乐选择。 零零出嚟又睇像 陆永好啲啦，思君先穷啊！话俾你 系啊，而家揾咗天儿佢就唔穷啦，咁样就系咪？系你揾农夫，你叫做首歌噶喎？ 系可能做咗冇人知咧，系咪先？我系咁就咁样搏一搏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好嘅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hey, ，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彭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戏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系12:10嘅天气，又要讲讲先。 18度气温，相对湿度77%啦。天文台其实都几准啊，琴日话落雨咧，话今日会 OK 咧，又真系 系啊，冇 晒雨， 系真系冇晒雨啦，仲要间中有阳光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噶。 冇错冇错。喂，嗱，我想问一下咧，大家以前即系譬如你睇嗰啲电视剧集啊，或者睇电影嘅时候咧，佢咪有好多唔同嗰啲即系武打招式嘅，无论睇成龙嗰啲电影啊、李连杰啊，或者而家咩吴京咩都好啦，甄子丹。咁咧佢有好多唔同嘅招式噶嘛，嗰啲咩哇叶问啊黏手啊又劈头啊又扫腿啊嗰啲咧， 系啊系啊， 你哋有冇曾系啦，全部都有名堂噶嘛，即系你睇佛山无影脚，请问你哋有冇任何一丝一毫一分一刻嘅系谂过嗰啲招式系真嘅可以用嘅咧？有冇曾经谂过咧？ 即系譬如咩水上漂嗰啲 咩都好啦，即系你曾经你由细到大睇过嘅呢啲武打，可能你睇龙虎门都得噶。你有冇信过咧？系啦，有冇信过任何一招系 work 嘅？ 咁我有 36着就系就有用嘅， 因为就真系冇将呢样嘢去即系实践咧，因为你冇打交噶嘛。 系 咁啊，但系我就会觉得咧，嗰啲叫做咩啊？咩四两拨千斤嗰啲咧， 空手又白刃嗰啲咧。我细个嗱，我有噶，我细个最迷信咧，我相信系会有咧，就系嗰个叫空手又白刃，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人哋攞把刀嚟，即系刀刃啊嘛，又有兵器啊嘛。 系系， 佢话你赤手空拳，你就能够咧，唔系你就可以咧，即系夺去佢嘅兵器啊！啲人成日咧，我睇武侠小说成日都话：，嘿，空手又白刃，哇，就抢咗对方嗰把刀啦，咁样。 系啊， 咁咧我成日 见红咩？ 冇事冇事，系啊。咁我成日就谂啊，你话学识呢招好，即系就算咧遇到啲咩大件事发生咧，你话嘿，哇，同埋我又信一招嘅，譬如咧佢一剑劈埋嚟咧，通常系点样可以挡佢噶？ 走咯， 唔系挡佢啊，即系你只手两只手夹住嗰把剑。 哦，系 有冇印象？ 有 啊！佢把剑一劈埋嚟咧，你睇啲武侠小说咧，全部都系话 灵犀一指啊！ 灵犀一指就更劲啦，但系通常就两只手合十咧， 夹住 嗰把 剑， 哇！ 系 啦，嗰支唔知叫咩咧，总之就哇，好犀利噶！你细个成日觉得呢啲招数系有用嘅咁样。 同埋咧，就系成日都喺度惊，即系好谂定咧，即系尤其是女孩子啊嘛。 系系，撩阴腿，撩阴腿。 系啊，系啦，跟住咧，当有男人嚟咁样扑埋你嘅时候，你第一时间系咪好惊定点咧？就记住成日都话第一时间插眼，跟住下边咁样啊。 讲得好，我就正想讲其中一招啦。 系啦， 插眼 系啊 ，work 唔 work 嘅咧？ 我觉得插眼系 work 嘅。 嗱，唔系要你试啊，即系你只不过你 对付啲坏人嘅 啫。系啦， 或者你觉得呢个系咩防身术咧？系咪应用到嘅？ 我觉得系。 即系你空手又白刃呢啲啊，你觉得可能啊，即系难啲啊。但系插眼系咪可取其效咧？真系。 我觉得系比较 work 嘅，因为嗰个人啊，即系要侵袭你或者伤害你个人啊，佢都要睇嘢。当个人一到视力嘅睇唔到咧，佢好冇安全感噶嘛，佢会顿失咧。就算佢阿陆舒华生嚟加，佢都变咗身力啤啦，系咪先？ 系，我冇谂过你再用翻呢一条桥出嚟，系咯，都已经系上个世纪嘅事啦，真系。 应该有啲用嘅，如果对付嗰啲突然之间嚟偷袭你嘅人。 系啊，嗱，而家咧事实胜于雄辩啦。 做咩？ 有人就因为咧学识呢个插眼之后咧，救咗自己的命喎。 哦，系啊， 系啊， 要学嘅咩？ 系啊，而且最紧要 系咁，呢啲要准噶嘛？你明唔明啊？ 系啊，而且最厉害系咩咧？对方冇仇报啊，冇得话咧，我翻嚟还击， 因为俾佢插慢咗啊。 因为对手唔系一个人嚟嘅。冇错，对手唔系一个人嚟嘅， 动物 系动物嚟嘅、 啊。大灰熊啊！ 嗱，话说咁样嘅，呢、這个真系好夸张。佢话咧有一个澳洲嘅男子，咁你知澳洲啦，地大物博之余咧，佢真系好多野生动物嘅。所以咧，你经常都会咧，即系遇到一啲咧，我哋香港冇谂过嘅情况，例如点会喺屋企行出门口俾条鳄鱼咬先得噶？ 哦，澳洲咯， 澳洲就会啦嘛，咁样，因为你美国澳洲嗰度都会嘅。佢话咧，嗱，嗰个主角咧。22岁仔嘅啫，好后生嘅啫，叫做 Isaac 咁样，就同佢嘅伴侣咧就一齐咧就去到昆士兰里边咧有一个岛咧就喺度哇享受假期啦，咁佢哋咧就去到一个游泳池咧，仲系天然嘅泳池，即系可能池塘嗰啲咁样啦，喺度游水啦，咁啊游得好开心咯，咁啊正当咧佢游水游得好高兴嘅时候咧，咁啊佢话突然间咧嗰个 Isaac 咧佢就发现，咦有一条4米长嘅鳄鱼出现咗。仲喺后面咬住佢添咁样，系啦。 我想问 咬住佢 后腿啊？系啊，咬住咗佢只脚啊，定系咩咁样？咁佢话当时咧，即系佢哋嗰啲女伴啊，喺附近见到咧，开头就以为佢系玩嘅啫，以为佢喺度咧即系拍水。唔系啊，佢开头未见到鳄鱼，就见到佢咧只脚咧喺度踩水，喺度扔。咁当然好快佢就知道啦。 有血浮水嚟 嘅。系啦，佢好快就知道唔系，原来真系有鳄鱼咁样。咁佢话咧，佢哋完全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咁佢条鳄鱼系想点咧？嗱，如果你睇 佢咯， 系啦，你睇嗰啲动物片你都知嘅，佢唔系话咧想一啖恰咗你咧，然后就食落肚。佢通常咧就系会将个 拖 系啦，哇！桂花田对于同佢差唔多身形嘅动物咧，系零舍熟悉噶。 第一时个个都系噶啦，系咪先啊？有边由自己独撑嘅啫？但系拖你落水浸死你，跟住慢慢淹没 啦。你冇拖落水， 先慢慢吞你啊嘛，系咪？ 系啦，嗱呢招就好犀利啦，所以咧佢就好毒啊！佢咧就用咗呢一个咧想拖佢落水嘅呢一个方法啦，咁样 拉佢落去啦。 系啦，咁佢中间咧就不停喺度咧又咬又拉又咬又拉啦。咁佢话咧试过咬佢只脚啦，后来咧抹开咗佢松一松嘴之后咧就变咗咬佢只手啦，咁样好啦。然后说时迟那时快， 系 本来你以为咬脚好严重，咬手就更加冇得救啦，因为只手好脆弱噶嘛。 哦、但系原来咧，佢咬手嘅时候咧，佢咧个人咧更加近佢个啊嗰只鳄鱼头， 冇错， 鳄鱼头老衬底。 系啦，佢话就当咧佢咬住佢啫，嗱，仲要有分噶， 系 只鳄鱼咁啱咧就咬住呢一个 Isaac， 系 只左手。 O K， 咁换言之， 即系佢有。 佢有 隻 咩 使用嘅右手， 冇错啊！佢有隻右手，哇！你话边有个猫都咁叫佢左右啊？大件事啦，咁样。佢话咧喺呢个时候咧，电光火石之间。 O K 喎，嗱，因为咧即系谂到个画面啊，嗰个鳄鱼咬住只手咧，其实佢冇惊，佢可能都好惊噶啦。哎，岂有此理！但系咧问题咧，你望住个敌人啊嘛， 系 咯。你只手咧虽然俾佢咬住， 掉佢啊！ 系我啊，捏住佢条脷啦。 点样捏住佢条脷啊？你伸条脷嗰只嗰条脷喺里边喎。 我知啊，咁佢只手喺个佢个口里边，咪咪有脷 啊， 捏爆佢喉咙，系咪先？等我痛楚。 再讲得夸张啲啊！ 咁好啦，即系 真系啊！ 啲啊！ 你再讲得深入啲啊！直情我讲道理添啊！播你嗰啲上次你嗰只咩 AMRS 嗰啲咩音乐咧？治疗啊 ！ASM 啊！ 系啊， 嗱咁啊，跟住咧嗱，而家佢俾只手咬住。咁隻手咧就好似即系叉咁样 hold 住咗啦，咁即系嚟一飞身，嗰只右手咪叉 你啊？你不如话我 鳄鱼嗰两只眼好似就系啱啱系左右两边，系咪啊？ 唔系咁有咩眼唔系咁嘅？ 系咯， 唔系啊，分得开啲嘛。 我谂紧有咩 唔系正面噶嘛？ 即系点啊？有咩眼唔系咁嘅？ 即系佢啱啱。两眼灯咧就 系 正面望嘅， 冇错啦。嗱，咁啊，说时迟，那时快。佢话咧呢个 Isaac 咧就俾佢拉咬住佢左手嘅时候咧，佢话个鳄鱼头正正对住佢自己，然后佢仲要再电光火石，多一个电光火石。 系， 佢就话佢曾经睇过一条 YouTube 片， 点啊点啊， 佢即刻 reload 到呢个画面。 所以我哋几时都话咧，人嘅思想咧。是速度最快的，佢可以系佢歪翻佢几廿年，我都22岁仔啊，都起码有几年时间啦，睇过一条 YouTube 片，嗰条 YouTube 片系点嘅咧？就系正正系话咯，当人被鳄鱼袭击嘅时候，你可以用插眼方法嚟逃脱。 哇，真系可以，好彩佢有睇到， 佢睇完，佢记得，而且喺呢个时候，正所谓病急都乱投医，我都唔理你有冇咩实证啦，佢就话喂，横掂都系搏一搏啦，就试下啦。于是乎，佢就用佢右手 嚟插佢。 用咗我哋中国传统绝招双龙出海，哇！二龙争珠，哇！嗰啲咩咩猴子偷桃，哇！真系一挖只鳄鱼眼咧，哈！犀利啊！果然啊，果然有效，只鳄鱼马上吃通，然后大吃一惊，哇！佢闹嘢， 佢起咗只鸡肉佢，鳄鱼咧 好痛啊！ 佢都系今日擘大个口咯， 冇错啦。咁然后咧，成个口就擘大咗。咁呢个时候咧，佢就趁机咧就走啦， 走啦去。 好彩咗，佢唔系咬住只脚，即系。即一嚟你话咬住只脚，你唔知点样插佢眼啦。 系啊， 但系当你插到咧，你只脚受伤都跑唔喐啊嘛。 系啊， 佢系咬住只手，一放开手之后咧， 你头先佢唔系咬脚先嘅咩？ 咁但系后来佢咬手嘛，劲啲啊嘛。咁佢即系咬手咧，佢只脚就即刻可以走咯。 爸爸爸， 佢系逃出生天啊！于是乎咧，佢就送到医院接受治理嘅时候咧，佢就话好彩咋。佢话除咗咧，即系左手咬伤咗。 同埋背脊咧俾人哋搲一条好大嘅痕之外咧，都冇事。 哦，即系啲皮外伤啫，叫做 系啦。咁然后记者访问佢嘅时候咧， 鳄鱼咧， 鳄鱼就大件事啦，就冇再浮鳄上面啦，走咗啦。 佢亦都获救系咪？ 系啦，佢都获救，因为咧 去咗动物医院医眼。 系啦，咁然后佢就话咧，好彩咧，佢话我真系有睇过呢条片。佢話：如果唔係咧，你諗下鱷魚全身都係嗰啲盔甲嚟㗎嘛？係 啊，你點打佢啫？就算 你冇可能打 㗎，唔 係咯？係你先諗到咁樣，你又似你真係，你除高踭鞋鋸佢添啊！真係。但佢話咧，眼咧就冇得訓練嘅， 眼係最弱㗎嘛， 眼 係 最即係軟弱、最脆弱嘅。咁所以佢話咧，的確咧喺嗰啲叫武術技藝上面咧，真係會有呢啲插眼嗰啲招式啦。咁啊，梗係唔好叫你日常應用啦。 咁當然啦，你係受到危險啊、侵襲啊、傷害嘅時候先會啦。 系啦，但估唔到喎，佢竟然就无意中 大鳄鱼都可以咁样， 对付大鳄插眼，佢竟然喺电光火石会做到呢件事。 我想问大家有冇试过经历咧，遇到一啲动物咧嘅即系侵袭啊？即系通常都系狗噶啦，系咪啊？即系如果系嘅话，我想问下系咪啊？ 当你闹我哋嘅时候，我哋都有一种俾野兽袭击嘅感觉嘅。 系咩？系咩野兽啊？ 俾狗咬。 我都试过，不过系细个咯，跟住嗰时唔识反应啊。 咁你嗰阵时点对付佢啊？ 我系咪大喊咯？吓吓佢咯！ 哇，你其实喊已经好劲噶咯。佢见到只熊人喊，你会唔怕啊？真系。嗱，所以佢都提你嘅，佢话你就千祈唔好咧谂住当系话即系立乱咧，对于动物咧就施以呢啲袭击。 我当然啦， 佢都系叫你自保啫，咁样。 唔系讲紧咧，就系话即系当你受到呢个叫伤害嘅时候，系咪啊？ 系啊，喂，所以我觉得咧，你真系得闲睇下呢啲咧杂不楞嗰啲片咧，譬如外国好多噶嘛，嗰啲咩人造嘢啊，咁啊有阵时佢会有啲咧叫做话人类 逃生术啊嘛， 同野兽搏斗咧，可能你平时睇咧，你觉得好冷门嘅。 嗯， 我啲细都唔会遇到。只鳄鱼啦，哇！你话教我点样同人熊之间对决？我哋除咗识得瞓低扮死之外咧，你冇谂过有啲咩招数噶嘛？嗱，你睇完呢次新闻之后，唔好讲咁多，待定喺袋。我又系嗰句，即系睇都冇坏噶嘛，系咪啊？ 多少少都学定先。 系啊，必要时你咪同只鳄鱼讲，我睇过条片啊，你冇咬我啊，我对你唔客气噶，我同你剥牙，真系。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都欢唱，个个乐绵绵。 欢呼声，歌我声，响彻凌霄殿。 景色如画，花开。 人不爱他。 二台通识六十秒， 货车尾板的设计、构造和安装需要符合英国欧盟标准 BSEN 17561或者其他等同的国际标准。安装双手控制装置就是其中一项控制措施，当其中一只手或者双手离开装置按钮，尾板便会停止运作。因此两个装置按钮要相距最少260毫米，以达到双手控制的目的。 我仲知道双手控制装置需要装在距离货车尾部大约300至600毫米的位置，同埋只可以由生产商或者代理商去安装、改动、修改、保养或者是维修。 除了双手控制装置之外，货车尾板都需要装设视听信号装置，例如蜂鸣器、闪灯等，去提醒工友在操作货车尾板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被尾板夹伤啊。 亦都要安装有效的上锁装置，以防止尾板意外被打开。另外，有效的脚部防护装置是可以防止装卸或者检查货物的工友在尾板上升嗰阵被尾板和车斗之间的空隙夹伤脚。 仲有啊，在货车的车身或者尾板上面需要安装有效的触角式装置，当装置感应到有人进入尾板闩埋时候的危险区域，就会即时停止尾板的运作，以免夹伤任何人士。 操作员仲要留意，在货车尾板的整个开合过程之中都要以缓慢和均速地进行，这样才够稳阵安全。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嗱，即系咧，每年咧都会讲下咧，即系嗰啲银行啊，究竟佢哋会派几多钱啊，开工利是俾同事嘅。系啊，知咯，今日睇到啦，啱啱新鲜热辣啦，真系。咁咧，但系同埋咧，佢哋会透过咧，即系而家就话，哎，我哋少接触啦，大家都少见面啦。 电子啊， 系好多咧都要电子咧，佢话将会咧将呢个叫做 开工利是， 公司俾你嘅开工利是咧就转账入去咧你哋出粮户口嗰度。咁啊，嗱，总佢哋好似话咧，松手咗喎。 点松法？ 譬如狮子银行咁样啦，佢话咧就会咧向员工咧派发咧500蚊嘅电子利是，不论海外嘅同事都一样有啊，因为佢透过电子啊嘛，佢唔系俾现金啊嘛， 系都系钱啦，都系钱啦， 系啊， 电子500蚊嘅电子系。第二啲代幣嚟噶， 唔係， 仲好啊！如果啲代幣而家賺好多， 即係直接俾你個出糧户口咯。咁啊， 係 啊，咁啊，另外咧，佢哋原來咧喺即係一月底嘅時候咧，咁佢哋話邀請員工咧，即係希望可以有啲食物咧捐出嚟咧，哇！其实咧一呼百应，佢话两个礼拜咧已经收到咧12000份嘅嗰啲叫做食材啊，譬如米啊、油啊、冬菇啊、罐头啊等等咧，价值咧超过225万啊！佢话咧公司老板系啊，佢话老板话希望咧透过公司咧咁啊一起开成咧就捐去比较需要嘅人咁样啦。咁啊，另外咧就系中银啦，佢亦都系咧哇开心啊！佢哋每人都系有500蚊利是嘅，咁啊透过佢哋嗰个 pay 咧，即系佢嗰个叫做 咩 pay 啦， 有咩 pay 啦，系啦咁样。咁啊而另一间咧就有1000蚊利是啊！ 哇，都有 竟然系网上银行， 系 竟然佢有1000蚊利是派俾 网上银行啊！ 系啊系啊，虚拟 嘅，因为而家有新嘅呢啲即系银行啊嘛， 唔系 花姐，唔系啊，唔系有个二声字头嗰啲啊嘛，好似有 咩安嗰啲系啦，系啊。1000蚊啊！咁啊，另外系啊， 即系佢派俾啲用户噶嘛？呢个系嘛？ 唔系，派俾员工噶，员工啊，关你咩事？ 我以为呢个派俾用户添，真系。你唔想要咩？做咩闹我啫？你都开心噶。 我希望程振鹏咧可以参考下啲银行 做法。可能会派1000蚊开工利是啊，顶多咪 10000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3， 日元 104.6， 瑞士法郎 0.89， 加元 1.269，人民币 6.433， 英镑对美元 1.385， 欧元对美元 1.212， 澳元对美元 0.77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37.21 美元，卖出 1837.9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Alex 啊，牛年边啲生肖咧系犯太岁咧，究竟边啲方位好咧？啊，要去边度摆位咧？即系点算好啊？ 超 B， 你唔使问我啦，你梗系问佢啦。 大家好，我系李成泽，恭喜发财，希望牛年个个咧都系最牛嗰个嚟嘅。记得啦，约定大家，我会喺年初一同年初四嘅美言康康等你一齐分享牛年运程。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言康康，牛气冲天到新岁。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Begin. 年又过年，游学都可以欢乐年年。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在大年初二同大家邀请到来自台湾的熊猫，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台湾同埋香港的新年是不是真的大不同的呢？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假期前后要好多嘢注意噶，例如一定要收好嗰啲化。 我知道化妆品，如果被人偷晒咁点啊？ 唉，系化学品啊，要将佢哋放喺金属柜或者危险仓内啊。 最紧要系掹晒所有嘅。 掹晒所有面膜、眉毛、杂毛啦，放完假翻嚟仲要见人噶嘛。 唉，系掹晒电箱入面所有电器插头，确保电箱锁好啊。 你两个都系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前后倍留心，开工自然更安心。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我包得咁靓，其实中意啦， 甜甜， 今晚实好开心啫，我真系发达啦。 喂，甜甜。谂紧乜嘢咁开心啊？ 哇，想吓死人咩？咩事啊？ 我叫咗你好多声啦，系你谂嘢谂到入晒魔啊吓？谂紧乜啫？ 咩啫？ 仲喺度笑口实实。 你我都冇啊！我谂翻起琴晚嗰套戏啫嘛，好笑嘅。 咩戏啊？我唔信啊，讲大话 咩啊？ 你系有啲嘢嘅，开心 share 下咧。今晚约咗人啊，伸开脚啊。 哦， 衰鬼你话， 佢会约我食饭个嗬？啊，唔知佢会约我今晚啦，定系星期日咧？ 咁有咩分别啫？咪又系一餐饭？ 梗系有分别啦，你傻嘅咩？仲好大分别啊！你呢啲咪单身女人真系唔知噶啦。星期日啦，你知唔知星期日咩日子啊？ 咩日子啊？八八日。 唔系，除咗假期之外啊，星期日系情人节咧。我都话你噶啦，你完全都冇重视注视过呢咁嘅日子。如果咧佢今日约我，咁我咪即系代表我系佢。 你是他乜啫？哎呀，笑到咁啊，真系好鬼恐怖嘅。跟住你讲边个 ？Hello， 早晨啊，甜甜 ，Kenneth。 早晨，何经理。 早晨，何经理。 何经理啊，我有啲嘢想送俾你啊。 吓？乜？原来啊，甜甜佢冧啊何经理啊。 多谢。 点解无端端送礼物俾我嘅咧？有排都未到我生日、啊。 你真系好幽默嘅啫，系咯、我送情人节礼物俾你啊，咁你系咪应该请翻我食饭咧？ 咩话？吓，头先你讲咩话？我听得唔系好清楚、 啊。侯经理，你叫我整嗰啲 file 咧，我整好晒啦吓。 哎呀，你个 Candice 做咩鬼阻住晒？你可唔可以行开一阵啊？起用钱嚟。 阿经理，不如我哋入你房睇睇啲 file 先啦。 哦 ，OK， 入我房。甜甜你介唔介意？ 我唔介意啊，去边度都唔介意嘅。多谢你约我。 咁就好啦，你介唔介意去 pantry 嗰度咧斟杯咖啡俾我？唔该，斋啡唔使落糖。Thank you。 叫你去斟咖啡啊！快啲去啦吓。 系啊，你话你唔介意噶嘛 ？OK。侯经理啊，今晚几点放工啊？听日咧都开始放假啦，应该冇乜嘢做噶咯，嗬？应该可以早啲放工嗬？吓 吓，放假前冇乜嘢做 吓？ 甜甜啊， 吓咩啊？ 你唔后生噶啦，你点解会将自己同埋嗰啲新入嚟嘅同事一样？你错咗啦！ 咩啊？ 正正因为放假前后先至特别多嘢做啊 ！Really？ 嗱，我而家咧就赶住落工地就睇你知唔知啊？ 要咁赶啊！你放完假翻嚟先落唔得咩？ 梗系唔得啦，甜甜 咩啊？ 劳工处成日提我哋噶嘛，想放假放得安心又放心咧，假期前要做足准备嘅。例如如果工地有气体焊接嘅装置咧，管工就要确保闩晒吹管啦，同埋气体供应嘅阀门嘅。咁啊，除低啲气口，仲要收好噃。咁啊，同样都要妥当存放好嗰啲吊重设备同装置噶。 我梗系知啦，仲有啊，工地里面咧，可能咧仲有好多呢个叫临时结构啊，例如棚架啊、泥坑嘅临时围栏等等啦，系咪？管工咧喺假期前咧都要检查清楚，同埋确保呢啲咧临时结构咧系安全同埋稳固啊嘛，然后挂埋呢个警告牌，防止未经准许嘅人士进入。我知道啊。 哦，即系人不可以貌相啊！估唔到你都能够背诵到一啲资料吓， 我唔系背诵嘅，我系知道嘅，侯经理。 嗱，除咗临时结构要确保稳固咧，物料吊重机嘅载货斗咧，一定要放翻落地面，唔可以离地 嘅吓。 啱啊！仲有啊，要确保所有出入闸门咧已经锁上，同埋关上电源嘅。 系侯经理，你又话赶住落工地就系要做呢啲嘢啊？ 啊系啊， 其实我可以同你一齐去噶，多个人多双手多双筷，可以快啲完成噶嘛？系咪？ 哎呀，甜甜，你唔好咁心急啦，唔止咁少嘢要做噶，仲要 check 埋嗰啲化学品 chemicals 啊，同埋嗰啲电力装置噶。 有咩好 check 啫？系呀，都系做噶。 哎呀，电力设备都要 check 啊！ 你真系太令我失望啦！啱啱我仲赞你识少少。 哦、，sorry， 我同阿 Candice 讲嘢啫嘛，我唔系同你讲噶，侯经理。 你梗系要收翻好晒啲化学品啦、啊，你估好似啲化妆品添，乱咁劈真系。 哎呀，心有灵犀。 系啊，你要将佢哋放喺金属柜或者危险仓里边。电力设备咧，你一定要掹晒电箱所有嘅电器插头，再确保电箱系锁好。 知道。 仲有啊，贴好警告告示。 OK。咁我哋分头行事咪得咯吓，咁咪会快啲搞掂咯，系咪啊？你估唔到咧，喺放假前后咧都有咁多预备功夫要做嘅。放完假咧就唔使啦，就应该轻松好多咯嗬。 你头先讲咩话？ 啊 ，sorry， 我讲。 你头先讲咗一次，你讲多一次，你讲咩话？放咩话？ 放假。 放完假。乜嘢话？ 之后轻松啲。 你岂有此理？我想话俾你听。 sorry， 洪经理。 你咁谂阵就错到离晒谱。 唔好意思，我真系唔知嘅。洪经理。 工地喺长假后开翻工之前系有好多嘢要做嘅，譬如你要检查清楚所有嘅设施，因为长假期之后工作嘅场地情况可能会有变。 系。 譬如存放化学品嘅地方有机会有化学气体泄漏同埋积聚啦。 咁危险？ 如果室内嘅空气缺乏流通， 系 积聚嘅化学气体会相当危险 嘅。咁你有冇揽住我？ 我唔会，又或者我最惊系咩咧？我惊啲工友好似你咁样，啱啱放完假，佢哋嘅安全警觉可能会松懈。不过你唔同，你系放假前已经松懈个警觉，所以， 我知道我所以咗啦，我接咗你噶啦， 我再所以多你一次。 所以，身为管理人员嘅侯经理你咧，你就要加倍留意工作环境嘅安全嘛，我知道噶。 我而家唔炒你住，起码答啱一条。 OK， 梗系啦，我不嬲都咁醒目嘅。咁究竟你抵唔抵请我食餐饭？ 咩话？ 抵唔抵请我食餐饭 ？Hello， 侯经理，我仲知啊。如果咧工作咧 是有潜在危险的话，又或者需要用到一些辅助机器和工具呢，在开工之前就要应该检查清楚它，确保机器没问题才好用，对不对？ 你是哪位话？ 他不是就是你。 你是 Candice。 啊，估不到，你入了公司这么多年，原来你懂得多少东西的。 因为全部都是跟你学的。 明明是我跟浩经理倾偈，为什么你有 Candice 又在阻住晒啊？你不想打我？ 既然你识咁多，我又再问一下你哋啊。除咗一啲机器同埋工具之外，长假后开工仲有啲乜嘢要 check 清楚先用嘅咧？ 何经理啊，我系知嘅。所有嗱，你听住啦，所有嘅棚架咧、工作台啦、起重机啦，仲有你嘅心口仔啊，唔系啊，同埋咧临时嘅供电设施，即系你对眼啊，系要 check 过咧吓，确保安全先可以使用啊嘛，系咪？ 除咗你个别啲名词似乎有啲古怪之外咧， 古怪嘅， 好似都啱噶，咁仲有冇其他咧？ 仲有一啲气体， 你平时讲嘢咪咁喎， 火焰切割嘅工序啦、密闭空间渠务工程等等，喺放完假之后都需要检查清楚相关嘅工具同埋工作环境。仲有，如果地点系户外咧，检查项目就应该包括因为户外环境所造成嘅损坏。 哇，犀利真系！你之前点解要做工人姐姐呢份工咧？其实你好适合同我哋一起工作 的。你睇翻我个 resume， 我个履历啊。 系咯，你个 resume， 我唔明点解你之前净系帮我哋做清洁，嘥咗，大材小用。 啊，何经理啊，仲有我喺度噶。 系咁我想再问一下啦，系唔系任何人都可以检查嘅咧？ 梗系唔系啦，由你咯。哦、oh, ，OK， 啊，一定要由曾经嘅受过合适相关训练嘅工作人员，我相信洪经理应该系噶啦。根据安全工作指引咧，确保安全之后咧，就可以复工噶啦，系咪？ 厉害，你已经追到工人姐姐个水准， oh. 你哋两个喺公司，我好放心而家。 洪经理，嗱，其实咁啊， 我重复，我唔系工人姐姐，请你睇清楚个履历。 对唔住，我睇翻你年纪，工人妹妹啱、oh. ，OK， 好。 Okay. 洪经理啊，其实我答完你个问题嘅，但系你都未。答我问题，你今晚几点走啫？ 乜解救你咁关心啊，豪经理？ 你理得我啫？点解我要需要同你向你解释？我送份礼物俾佢啊嘛，所以佢请翻我食饭系好正常噶。豪经理，定系你想约我今晚或者系星期日食饭呢？吓？ 星期日我望一望先。咦，情人节喎？ 系啊系啊，你知啊？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我约咗我嘅第四个女朋友。我放完年假再翻嚟，头嗰三个女朋友我已经之前同佢哋食晒饭，我谂我唔得闲再买饭食。 咁我可以叫错误嘅，错误都得噶。 哦，错误嚟讲咧，我有第八个老婆咧等紧我招呼。我 阻住你，阻住你唔好中个头埋去都唔得啊，系都要冚落去。 系啦，我唔讲，我落工地先。 长假前后倍留心，开工自然更安心。 另外，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的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嘅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从前像在乎被挽手，谈情曾但求被拥有，仿佛从来单打独斗，长路牵手只有我在走，而你每一眼像永久，谁计较是谁被拥有，只因信你得到自信，练习只可恳求仍不够，何时开始何来枯紧无名指的勇气，为何一相处也就发现着仍要一起，无非缘机时机才明白，从前百伤悲，由 场婚纱，悠长一生，从头伸展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比喜欢更加欢喜。成长成伤都必须争气，渐渐懂得如何舍得才能有你。 世代系点？由呢个世代嘅人话俾你知啊！ 将教条一一拆下，推开你一切空间，主宰我一切空间，你望见了吗？这世代怎可抉择？于低处总会挣扎，不需要给我鞭打，我自有把握。 名字是李贤，曾经参与过《中国好声音》，今次聆听自己打破框架，是他选择做歌手的初心，亦是这首歌所表达的讯息。作曲李贤自己，填词 T-Rex， 编曲 Tommy Ho Lock Out Fan， 监制都是他们两位的上默船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李贤《这世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尾五分钟呢，我又想同大家玩下呢一个呢，即係叫做答题呀，答呢啲试卷题呀。咁记唔记得昨日呢咪同你分享过呢，台湾佢哋有嗰啲叫做神级数学题呢。 哦，话係数学题，其实係推理题嚟 嘅。係啦，咁今日呢，即係如果你有心呢想去台湾接受教育嘅朋友呢，可能你都有一个呢好开心嘅心理准备。佢啲题目呢原来都真系推陈出身咧，即系变化多端嘅。咁今次咧就唔系数学题啦，今次系中文题。咁，但系佢中文题里面咧又有数学嘅概念喺里边，系啦，喺度出现咗。 即系一不做二不休嗰啲啊。 系啦，咁系点样玩咧？嗱，佢问嘅题目咧，个字面咧表面系好容易理解嘅啫。 但个答案咧就拗爆头啦。嗱、啊，你听住咯，请听题咯，咁样。 嗯。 请问你天天同埋哪天？天天同哪天啦、 啊？系啊。 边一个日子长啲？ 哪天？ 边一个日子长啲？ 我觉得系哪天。鹏仔咧？ 嗯， 佢喺度思考啊，正在。 其实你 天天 天天好，点解？ 请解释。 有两个天咯、 啊，有两个天。 边个长啲啊嘛？ 系啦，嗱，其实首先咧，我觉得好多人第一时间咧，我开头我都睇咗两次，话咩叫做边个时间长啲？ 哦， 系啦，即系哪天同天天。 系啦。 原来咧，佢就话啦，哪一个字嘅表示嗰个时间系长啲嘅咁样。 哦，系咯，系 啦， 哪天啊？ 系啦，咁好啦，咁啊，点解系哪天咧？咁你要解释噶。 嗰日啊嘛，咁即系话系唔系而家噶啦？即系嗰日系长，系啦，系啦，长过每一日咯。 长过哪天？唔系喎，林 咁天天有两天啦，即系24小时加24小时。 但系我 仲要每一日、 啊。但系我讲嗰日，可能系吓旧年嘅嗰日。去年哪天？ 譬如我哋系啦，唔系咁你加埋去年、啊。如果我哋净系讲咧，嗱，我哋即系跟住啲网友都癫咗啊！佢望住呢条问题嘅时候咧，佢就话哪天同天天。其实本身点用嘅咧？嗱，譬如我哋如果普通作文，可能你话那天咧，我们就去了野餐咁样，咁即系话嗰一日我哋去野餐啦。咁、其实都系讲嗰一日啫嘛。 系啊。 如果理论上个时间长度， 咁嗰日去到今天，同埋即系由今日讲，即系讲嗰日，会唔会有时间距离咯？ 嗱、好啦，咁如果天天咧， 我 哋就话啦，我们天天都上课，咁啊成年噶咯，其实可以好长噶，都天天、daily。daily news， 但系佢冇时间性、啊，佢只系讲每一日啫嘛。 时间咯， 佢系边个长啲啊？ 咁你一日有24小时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嗱、啊，佢咧首先就佢有答案嘅，但 系 佢嘅答案咧只会令到啲人咧就更加咧即系疑惑咁样。 呆咗定系个哪字不话较长，所以就长啲、啊。 好啦，佢就话啦， 个long喺度咁啊。 哪天和天天哪个字词嘅时间较长？结果答案系噔。 是 哪天的？ 嗯，是哪天的、 首先是哪天。好啦，但个问题是为什么先得 嚟啊？解 出嚟啊！系啦，佢答案是这样去理解的，佢答完唔知道 你同唔同意啊？ 吓，用数学题嚟理解。 佢系咁讲嘅，原因是天天咧就指每天的意思。 系啊， 哪天 咧是 指某一天的意思。呢度个说明咧就系时间系长啲嘅，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啊，所以 我 拣哪天咯、 我都系唔明白、 意思即系话我解释俾你听。 系啊， 呢句哪天同埋天天系咩意思？我喺解释哪天嘅时候用嘅时间长啲啊？ 唔系啊， 唔系 啊， 唔系讲解释啊。 佢话、天天就指每日啦。 系啊。 佢话哪天咧就指某一天的意思。 系啊。 佢话啦，咁就说明咧嗰个时间系长啲嘅咁样。我又唔明啦，即系佢嘅意思系咪因为哪天就过咗去嘅？ 系啊。 由过去到而家就可以系好耐都得， 系啊系啊系啊。 但天天就每天， 系啦。 但我就话啦，喂，你天天系每天嘅话咧，如果你个哪天系上个星期嗰一天，但我天天可能成个月嘅天天嘅。 天天即系一日啊嘛，即系得一啫嘛。但 系天天每一日嘅都。 咁咪即系一咯，系咪啊？ 好乱啊！ 系啊，跟住 天即系话上个礼拜 我啦，好嘛？ 跟住啲人就咧，啲人就好笑，佢就大家越发挥，啲人越发挥越多就话，佢话哪天。乜唔系天天嘅其中一天咩？系啦，有啲人就话我都以为天天，即系无数个今天。然后咧就话啦，其实你要比较哪天同天天边个长咧，你自己用实例就得噶啦。譬如你想话咧，我哪天被妈妈打屁股，定系我天天被妈妈打屁股？佢话你拣边样啊？ 哇，天天好大件事， 咪就系啦。咁你啲人用呢个例子咧，完美反击咧就话，咁啊梗系天天长啲啦。 我觉得系天天。 系啊，天天被妈妈打屁股，同埋哪天被妈妈打屁股啫？ 唔系，但系问题哪天系有个哪字啊？ 但系呢一条都系小学题啊？ 都系小学题嚟噶咋？ 哦，系啊。小学嘅题目嚟噶， 小学嘅题目嚟噶咋？佢、咧其实三个答案嘅，有哪天啦，有天天啦，同埋一样长啦咁样。 一样长咩嚟噶？ 即系话天天同哪天都系一样咁长啊？ 系啊，好好笑噶真系。咁所以大家就话咧，喂，其实而家点解咧？佢话呢个究竟系真系中文题啊，定系呢？ 又系推理逻辑咧？ 系啦，同埋咧有啲人咧再认真啲解答咧，佢话喂，一个系代词，一个系副词，即系佢话一个哪同埋嗰个天。天咧，照计系冇得比较嘅、哦，即系你等于话 dead day 同埋即系 every day 咁样咧， 即系搞笑啦。 所以你话正唔正咧？真系嗱， 我哋咩都唔好讲啦。 系啦，我哋 紧要就 系 明天。 冇错，明天就会系新。 新的一年。 系啊，今日团年快乐啦！ 明天见。